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而家由苏振浩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报章撰文，他质疑立法会议员用拉布阻碍重组政府架构对市民有乜嘢嘅好处。他说改组政府是希望改善过去做得不足的地方，提高施政成效，改变社会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现状。现时的政改除了增设副司长之外，只会涉及四个的政策局。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都要开会讨论，但是反观2007年涉及八个决策局的改组，变动颇大，不过当时只有政制事务委员会开会。梁振英质疑是否属于拉布的一种，担心距离7月1号只是剩下少于个半月的时间，立法会是否仍然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种种的程序。梁振英又说市民对新政府有期望，反问比新政府团队在7月1号全体上任就位对市民有什么坏处。埃及今日会举行穆巴拉克倒台之后的首次总统选举，全国5000万名的合资格选民将会有12名的候选人入面选出总统。前阿盟秘书长穆萨、前穆斯林兄弟会高级成员图福克和穆巴拉克时代的最后一任总理沙菲克的民意暂时支持较高。如果首轮没人胜出，下个月中会举行二轮投票。而在去年2月，穆巴拉克在民众示威浪潮入面辞职，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暂时接管权力，而根据过渡计划，军方将会在6月30号之前移交权力。意大利总理蒙蒂去到北部的地震灾区视察，另外政府宣布灾区进入紧急状态，将会动用5000万欧元的紧急基金赈灾，又通过向受灾业主和企业的东主提供临时的税务宽减，包括延迟缴交新开征的物业税。蒙蒂视察有两名工人丧生的陶瓷厂和损失较严重的几座城市，分别和地方官员和遇难者的家属见面，还探访收容灾民的帐篷区。蒙蒂承诺政府将会全力救灾，希望当地的工业生产很快恢复，而受损的文化遗产亦都可以得到妥善的处置。星期日凌晨发生的地震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超过5000人无家可归，而教堂、钟楼、城堡等等多座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亦都受损。体育消息，刚刚协助英超车路士首次夺得欧联冠军的前锋杜奥巴证实将会在下个月底约满之后离队。曾经两度当选非洲足球先生的杜奥巴说，离开车路士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对于球队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现时已经是适当的时候寻找新挑战。财经方面，美股个别发展，道指是收报12502点，跌1点，纳指是收报2839点，跌8点，标普500指数是升1点，报1316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的骤雨会逐渐增加。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1%。 这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相啊！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s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s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搵间 cafe 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点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2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DBC 短信。 DBC 数码电台一共有7个发射站，其中6个已经投入服务， 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和九龙坑云山发射站。 至于最后一个青山发射站，预计在5月底亦都可以启用，到时7个发射站将会覆盖全港超过90%地区， 亦即是说 DBC 数码广播 5月底全港都有得听啊。 咁大雨，个婆婆冇遮喎。 不如我哋遮埋佢啦。 唔该晒啊。 嗰位有新几嘅太太攞住好多嘢喎。 不如我哋帮佢攞呢。 唔该晒。 每日我哋都可以将义务工作嘅精神融入生活。举手之劳就可以帮到人。你我都做得到㗎。义工生活新态度。请踊跃支持社会福利处义工运动。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6，我哋嘅直播室咧，今日好热闹。点解好热闹咧？除咗有阿李锦鸿阿老总喺度之外咧，仲有我哋呢个财经台嘅台柱啊 黎泽奋， 幕后黑手， 伟霆队 一齐啊！呢个永远都系幕后黑手嚟嘅，呢、這个就 呢个即系善于细计数啦， 系 市场 足 够够啦。 我哋呢头个半个钟头加入一齐讨论，咁然之后咧就会分途广播。咁啊，黎泽奋就会翻去第三台嘅大钱台，咁可以到时大家有选择。啊，唔想听我嗰把，唔想听我嘅把声嘅话咧，可以听下黎泽奋。 哦，咁啊，咁啊， 九点钟咧， 要听我 啊。咁啊，九点钟咧就有阿李鹏飞嚟嘅，咁啱晒啦。今日拣得啱日子啊，因为李鹏飞咧喺港英年代咧曾经做过呢个港管局主席，所以就住咧今日有线呢单嘢咧，劈炮呢单嘢咧可以 唔系有线。 是有线咁样 吓， 有线咪劈炮啊！即系 梗系 要求再 申请系免费嘅， 咪有线啫嘛！个老板系有线啊嘛！林毓华吓死我啊！要我摆乌龙，你煞有介事，碌大只眼望住我，我死啦！ 如果 我老人痴呆又，喂有线就有线，唔干净就唔干净啊！改十个名 咁，我嗰公司叫咩名啊？ 叫做香港娱乐啊！ 系咯，唔同 咁啊，唔同咁样分别，换汤不换药。啊！即系 新喂一个人一个财团有好多唔同公司噶嘛， 唔好拗呢啲公司啦。问题就有线就提出系要即系重新先推倒重来。啲睇见咧，亚视最早反对，好明显亚视弱势，梗系反对啦。无线就话个广告饼唔够大，咁啊有线佢本来要申请，但佢而家都要话要系即系推倒，即系佢都有次即系褪一褪啦。嗱，睇佢整个形势个变化好微妙噶。不难不能联想到，既系经济问题啊 ，Q 仔喺度，亦都不难咧，系避免有政治因素啊。所以飞哥上嚟讲啦， 系政治因素，飞哥唔识讲噶啦， 经济好少啊，真系政治咁。 嗱，我话咩咧？成个局系点咧？ 系 话要发呢个友善牌咧，唔好讲王维基嗱，其实逐个讲咧，王维基咧，第一先讲王维基，王维基咧，第一就心红，佢系有诚意，我亦都相信佢想搞电视。对佢嚟讲咧，系进可攻，系退可守。点解咧？第一，佢系发狂啊，想搞电视搞到啊，即系有好多可能有好多界外利益嘅，我唔知吓。嗰啲界外利益系包括好多嘢， 即系包括变咗陈国强。 但系另外一样嘢咧，佢金蝉脱壳，佢将佢个城市电信个网络卖咗俾人，系高价卖俾人啊，市价应该值40亿嘅， 系 佢就卖咗50亿。如果今次唔发牌嘅话咧，佢冇损失嘅。佢咪第一出咗名，抌咗几亿出嚟。喂，佢嗰个 premium 啊，即系所谓个日价，嗰度有10亿，输晒咧系10亿。但我金蝉脱壳咪拿住几廿亿翻加拿大啦，嘥时间啦。嗱，王维基就唔会死嘅。好啦，有线系磨拳擦掌，真系想做嘅。嗱， 咁点解突然间而家褪太咧？一阵先讲啦。呢、這个捞咧啊，即系林旭华又话嗰间唔系叫捞，间叫奇妙电视定咩？我都而家啲名字我都费事你噶，捞就捞，有线就有线，王维基就王维基，我唔理你边个。总之捞咧就人有我有啊，趁热闹嘅啫。佢根本志不在此。嗱、啊，咁成件事发生系乜嘢咧？最初就梗系既得利益者一定反对嘅，全部反对无效啦。 梗系啦，系啦。 港管局发牌啦。啊，其实而家挺紧一样嘢，其实港管局已经完成所有审批嘅程序，而家就挺住去呢个行会咧，啊，行礼如仪嘅啫。行会好少推翻港管局呢种独立机构嘅建议。 咁点解拖一年咧？今次 讲紧啦，哥，我讲嘢已经慢噶啦，你仲喺度窒打呢个病？嗱，第一呢、這个井柏讲嘢已经慢几拍噶啦，你仲喺度打乱个病，又由头乜点 提啊？你快啲讲啊嘛， 由头讲过，你知老人家讲嘢点噶？ 而家讲 由头讲过，讲到边啊？ 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何以系拖前咗？行政会议吓，行政会议吓、 啊。好啦，我哋唔好讲行政会议啦， 又唔 讲行。即系几多开闸不行政会议点解迟迟未批咧？佢有一个法律意见，亦有法律嘅意见，亦都有政治因素。嗱，好简单嘅啫。亚视就告政府 ，OK， 咁啊输咗，咁啊上诉啊嘛。而家嗱，当亚视告政府同埋上诉嘅时候咧，就等于民主派等于呢个黄毓民拉布，冇人睬佢一样。啊！个个袖手旁观，其实冇人理嘅。但系当亚视上诉啦，就系、是、想拖延个牌照法啊嘛。其实配合个政治因素嘛，根本大家都知道，为意识形态。毛主席讲过啊，枪杆子啊出政权，仲有支笔啊最紧要啊，言论啊好紧要噶嘛。根本而家香港言论咧已经系百花齐放啊，太多啊。又多三个电视台出嚟，喂，大佬啊，我系后任特首，如果我做特首，我都头痛噶。边个想香港多三个电视台？喂，多谢香炉，多谢鬼。第一，第二样嘢咪多三个人闹我。喂，仲未闹够，你班一日又闹，夜又闹，仲要整多三间电视台。 咁你又唔可以假定我三个电视台一定系闹噶。 喂， 假定帮手涂脂抹粉得噶， 系咪？ 佢唔一定闹噶。 阿 Q 仔， 啊， 擦鞋仔咧，有事就冇必要嘅。 啊 最紧系搞掂啲捣乱档啲人，擦鞋仔少个咧，对鞋都系粒粒拎嘅。嗱，情愿呢个叫安全系数啊！阿 Q 仔知唔知啊？我情愿有杀错冇放过啊嘛，呢个就手段嚟噶嘛。好啦，咁突然间点解杀出个程咬金咧？话睇戏睇全套，无线即刻扑埋出嚟啦。本来之前佢冇噶， 系啊， 袖手旁观噶。咁你知道喺选举之后有发生咗一个微妙嘅变化啦，即系有个压力加大咗啦。无线都要出嚟表态反对啊！咁啊，令到咧行会咧唔需要急急通过呢个牌照嘅批准啊！因为而家有两间公司喺度问啦，你如果而家话亚视又告，无线又话要喐啦，咁啊大条道理嘅对行会嚟讲，喂，你发个牌俾佢，而家打紧官司未打完啊嘛，咁啊拖咯。好啦，今日点解你又睇报纸九仓出嚟玩埋一份咧？即系个理由系好牵强噶，佢仲牵强过阿曾玉成啊，再咨询。喂，你做生意，佢我唔知佢嗰个申请书啊。 你知叫以退为进啊嘛，系嘛？ 你错啊，你又谂白 啊？ 你知唔知林东华 啊？ 佢申请书里边你有冇睇啊？上网，你唔该你一人睇下。 讲乜嘢嘅？ 佢用几多钱去投资嘅准备？ 嗯。 讲紧起码几廿亿噶啦嘛， 唔使， 咪十亿百亿都要噶啦， 差唔多啦。 吴刚正做生意，全香港 number one， 个、 嗯、 算盘密底嘅， 系、 嗯、佢会唔会系未计好数之前，贸然怼个申请入去嘅？ 嗯， 喂，而家话俾人听，仲有你申请牌照，点解需要民意支持嘅？点解要再咨询咧？嗱，我就有个阴谋论嘅，啊，喂， 即系有无形之手喺， 你睇下九仓啦，唔系。当然有啊，你唔 知手啊，只可以搬起手踢自己脚咯。 有样嘢你睇漏咗啊，所以 Q 仔又翻去你个台嗰阵时咧，唔该你分析一下九仓而家最发系咩？收租股嚟噶嘛？广东道啊，排长龙啊，啲名店，你知间间名店啊，讲紧啲租系亿亿声噶，吓、啊、喂就你要续约啊！我问你啊， 如果我是啊吴刚正，突然间有个午夜空灵，拎起个电话 ，Peter 啊，边位啊？北京打嚟嘅，或者我叫做范超啊，李九仓啊，嗰、那个海运嗰度，哇，好好生意、啊。今日我行过，好多我哋啲同胞排长龙、啊。听讲话而家一间烂铺喺广东道都十几万一尺、啊，哇，真系几好啊！你业务几好啊？不过好似话就嚟要续约、啊，啊？你阿 Peter， 你想做电视定想做海港城啊、海运啊？咁你拣啦、啊，乔仔。 咁 做边翻啦？ 海港城啫，大佬。 慢讲完啦，咁啊讲完啦，你翻去慢慢讲。 即简单一句，任何台攞出嘅借口，大家咧就听下算啦。背后只得个理由，如果根据郑经翰嘅分析，得个理由啫，吓、啊，都系个理由啫，吓、 啊。就系、是、阻止大气电波嘅开放咯。今日有个评论啊，啊信报社论啊，你有冇睇啊？ 信报社论唔系讲呢样嘢，好似 唔系社论嚟， 社论好似讲紧咩？ 社论 讲 系 经济，即系一 咪有篇特稿啦， 都系讲 嘅。系 佢话如果呢个数码电台嘅牌照啊，如果今日仲未出咧？就冻过水㗎 啦， 系啊、哎，早知拖下佢啦，我悭翻好多钱啊！大佬一蚀阿妈都唔认得，大佬啊，嗱，啲听众第一要支持我哋，留开心机听；第二要买心机。 大班我又系嗰句啊，唔通你会数口差过吴光正？你唔系计过老师先申请嘅咩？ 啊，大班要收声， 数口 唔巴闭 嘅 喎， 林旭华 系 全世界知我数口咧，同阿 Peter Wu 咧争天共地啊！大佬，我有 Peter Wu 啊，嗰啲数口啊，一成啊！我今日都发得突啦，仲仔坐喺度对住你条友喺度阿姐阿座。 大班要收声，你咪烦班主开声，而家要。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有塔积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上啊！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找回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的七人车，它的耗油只不过是过半一公里，就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就是三菱最新的 Delica D5 咯，好先进的，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回两驱，它还是香港政府的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的。 哇，真的好先进，有底买哦、啊！ 而家购买三菱的 Delica D5， 还可以有40,000元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那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48直播室入边咧，仍然有啊李锦鸿啊老总喺度啊，仍然有我好拍档啊林毓华，咁啊最紧要咧今日有个稀客，不过你稀客以后都应该喺度出现噶啦，喺呢个时段出现就是、我哋第三代大钱台嘅老总啊 Q 仔啊嚟质粉嘅 Q 仔，佢系精通于呢、這个即系财经投资外嘅 Q 仔，本身对文化咯认识啦。刚才正、 啊、Q 仔文化人嚟， 梗系啦， 佢系第一代 嘅次文 化 人， 系咯，次文化人， 次文化人啊， 第一级嘅次文 化，次文化人， 第一代嘅次文化人， 佢都系社会运动家嚟嘅，又系， 系佢好多赞噶， 所以延续住刚才我哋 有一样嘢，佢最叻济贫。 济贫， 佢上经常不上扶贫。 哦，我不上嘅。 有心人有心人啦。嗱，翻翻我哋话题，刚才郑经翰解读咗呢个电视风云，最后一样嘢就系政治因素啦。另一个就讲到意识形态问题。另一个当前一个新闻重点就讲到系文化局长嘅人选。嗱、今日好多报纸都讲到系许晓辉接受专访，叫许晓辉已经系准备好晒。我是有能力做好的局长啦，今日阿 Q 仔喺度，以你啊次文化人嘅角度睇睇，许晓辉是否一个合适人选做香港首任嘅文化局长？ 喂，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做得噶，系人都做， 系都做得嘅，分别不大嘅。 喂，文化 大班做得， 梗系得啦，大佬我做文化局 长， 咩叫文化？ 文化阔，文化阔系。 唔系咩叫文化？ 我一定有文化。 即系如果你好广义咁定义咧， 系 ，Q 其實就是生活方式啫嘛，即係每一個地方咧都有佢唔同嘅即係生活方式啦。咁生活方式梗係唔係抽空而嚟啦？即係包括咧從所謂最精緻嘅文化，最合意嘅精緻文化啦，即係包括嗰啲啊，即係你有啲咩表演藝術啦，或者即係寫啲咩文章啊，做啲咩小説啊、戲劇啊之類嘅，但亦都落到一種生活形式。譬如香港嚟講，喂，香港有啲係獨特嘅嘢，全世界都冇啊嘛。例如絲襪奶茶， 嗯， 係咪？你咪香港奶茶咧，而家去到變呢個港式文化嚟嘅、嗯。你去到加拿大移民又飲香港奶茶，北京而家都有呢個香港茶餐廳啦，係、嗯、咪？ 可能一般嘅諗法諗起文化就諗起啲係文化藝術、文化藝術、表演藝術。 其實你哋都係唔得聚焦嘅。嗱、邊個局嘅局長唔係話文化局嘅文化人做啊？呢個政制事務局揾政治人做喎。即系你呢个问题就系、是， 唔系，因为点解咧？而家嗰班反对，即系譬如反对许耀辉，或者反对边一个嗰啲咧，即系嗰班即系 香港文化界， 香港 文化界， 一个理由啫，佢都系唔系自己有，唔系围内人， 唔系同埋佢哋嗰类嘅所谓文化，即系讲真，而家即系好出名嗰啲文化人啦，胡恩威啊、荣念真啊之类嘅嘢，喂，佢哋做嗰啲我从来都冇睇嘅，我唔觉得冇文化， 唔 系先， 唔 一定要睇先有文化啊嘛。 我都唔系讲文化呢样嘢，我意思就系嗰、那个呢个系一个局长嚟嘅。好簡單嘅執行政府嘅文化政策，邊個做得嘅？係一個 administrator 嚟嘅，其實係一個行政嘅人嚟， 唔係一個創造人， 唔 係 一個創意人嚟、嗯，千祈唔好搞錯。你揾個畫家做文化局長，佢咪側重畫家咯？嗯、你揾個唱粵曲嘅做，佢咪成日搞粵劇都有人講噶，不如揾啊揾啊汪明荃做啦，咁咪 嗰個叫羅家英係講反話嘅 嚇。我梗係啦，即係咁講啊！我意思話根本就唔需要理佢嘅背景，最緊一樣嘢。最重要一样嘢， 最适合嘅 就是、特首俾你做，呢个系佢嘅班子嚟噶嘛？ 系 啊啱啊，即系等于我啊，我中意揾阿 Q 仔做财经台台长，咁咁啊，佢去执行财经台啊，佢唔系一定要识财经噶嘛？ 咁啊识嘅咁就 好少识嘅， 唔得系好识噶，佢识识财经啲人咧就唔讲财经嘅，就揾水嘅。讲嘅人你永远识 嘛大财， 讲嘅人系永远都唔识嘅。 所以你执行财经台嘅 人咧，讲出嚟你都同意，同埋嗰班而家反对起许耀辉嗰班文化人咧，都会赞成嘅。最适合如果你要讲高官里边咧，最有文化素养嘅，有边一个？有边一个啊？好得过边个啊？许仕仁啦， 唔系萧景柱都唔错噶。 唔系许仕仁系第一代嘅 音乐， 许仕仁真系咧，你讲文化佢真系嗱，识饮识食识拣啲就唔好讲啦。电影又电 影 啊， 歌 哇佢 好多年前 最近睇睇你最近睇啲报纸传闻啦，佢可以攞晒啲碟去按咗俾银行都借到千几万， 系 啊犀利， 攞埋啲红酒啊，识饮识食嗰啲唔好讲啦， 识叹啦总之吓， 识歌剧 系， 识欣赏文化，喂，但系呢啲含埋多余，其实而家讲紧系局长，讲紧一个 cabinet 一个内阁，佢呢个特首佢埋班。佢中意揾边个人做都得嘅，系执行佢嘅政策。佢认为许耀辉可以执行佢既定嘅文化政策就得噶啦。 嗯， 但系大佬啊，如果你话断情，老实讲，而家呢班文化人自己喺度搞鬼啫嘛，个个就喺度嗱，我嗌黄英奇出嚟，你问我黄英奇做文化局长，我就觉得佢唔够班。唔系，我冇呢个文化背景啊。第一，我唔知系文化人，我知系律师，我知系富二代。但我从来唔知系咩文化人，有咩文化啫？我唔知道有咩文化啫。 喂， 人哋搞紧创意 关系密切 噶，你真系 吓， 同文化人关系密切呢、 啊 這个就 点 咧？ 文化 最重要， 即 系最重要，因为将来嚟讲，如果要派水咧，派多啲咯。 嗱， 一定系咁噶， 同埋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绩，佢自己声称话咧，系上一次个西九啊，系佢怼冧咗噶嘛。 咁样叫做我怼，我 佢 又 系当时特区政府啊， 我冇法得，我就怼冧填海。又怼冧医管局， 啊、 我乜都怼冧过啦。 你就争一样啊嘛，你领会怼唔冧啊嘛，怼冧咗你又变跌跌啊，真系。 怼冧咗就做 晒 局长啦， 我乜局都 做特首啦， 黐线、啊、你真系。仲有一个叫马逢国， 系 啲人话情愿即系情愿要鸡要牛唔要马咁解嘅啫。喂，马逢国，点解马逢国又会好过许耀辉？如果讲背景，大家都又红又专嘅，咁讲都系有背景嘅、嗯，都系福建帮添，好似。 唔系佢唔系福建， 佢搞个银都机构搞电影嘅就。 马逢国我书友嚟嘅，校友，我啲学弟嚟嘅， 系嘛、 啊？又系九公出品， 必属皆兵， 系个电影业嘅战友嚟噶， 大佬啊！喂，所以我就觉得呢度系一场闹剧嚟嘅。但你睇到梁振英今日《苹果日报》就系秋前算账四个字， 嗯， 秋前算账就唔系秋后算账。嗱，梁振英系一个好要面嘅人，但佢要得面嚟咧，佢都有分亲疏有别嘅。嗱，而家系好过人嘅考验，我谂系梁振英嘅。而家《苹果日报》咧就专去踢爆佢，嗱早一排踢爆佢话唔俾呢个 Stanley 许啊， 嗯， 许向忠啊做续约做呢个 机 管局嘅行政总裁，佢就即刻俾佢做 ，OK， 但系累咗佢个老友技兼金主，今次我睇佢啦，真系亲唔亲啦，啊！呢、這个叫做陈启宗， 嗯， 苹果日报又踢爆佢话准备咧委任佢11月咧就接替啊梁志雄啊金刀两咧中间分界咧就做广大嘅校董会主席。咁而家咧就睇梁振英啦，嗱究竟佢同啊陈启宗嘅关系， 嗯， 佢同啊许晓辉嘅关系边个亲？嗱，如果佢就为咗道气，为咗个面子。你踢爆我，我就唔俾陈启宗做，咁我系陈启宗就好兴噶啦 ，OK？ 但你踢爆啊话许晓辉咧，佢死撑，你睇到许晓辉仲硬噶，而家我可以开盘啊，但开完盘之后，可能梁振英咧就即刻唔俾佢做噶，佢一赔99，嗱如果你想整蛊啊梁啊许晓辉好容易噶，我就开盘一赔99，许晓辉仲硬，嗱咁点咪睇到梁振英咯，嗱 今次班有句说话啊嘛。阿爸有咁亲咩？最亲都系边个啊？啊， 唔系我睇许晓辉真系做硬，我哋睇今日两 张嘅，睇个细今日出嚟做硬啦。 全版编辑嚟， 当年系啦，当年文革， 佢系准备上台噶啦，系啦。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咯， 唔系咯？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 就系咯。 咁而家许晓辉嗱，俾人描述为红人啊嘛，佢就话佢唔红，佢绿。OK， 佢话我成身都绿，我唔系红。嗱，我觉得如果你真系俾我拣啊！第一，老实讲，梁振英揾边个做关我哋咩事啊？都唔方好人噶啦，你问我就 ，OK？ 你问我啊，吓我郑经汉啊，我叫做你问我啊，就冇个好人。佢拣边个咪由佢拣咯。第一，第二，客观啲，当今日我喺立法会啊，仍然当真系有个轮选委员会啦。你俾三人我拣，我相信我自己啊，我会投许晓辉一票。 嗯。 梁振英其实咧，嗱，你而家讲紧佢嗰个面子工程啊，嗰、那个五司十四局啊，其实你问我啦，即系如果你从一个客观嘅、好理智嘅分析或者立场咧，我觉得咧，一个新任嘅特首咧，其实真系有权去组班嘅。 喂，冇人话佢冇权啦、 啊， 叫佢唔好咁早喺度又话要出，又话要执执啊，大佬。 张炳良今日咪写一篇文喺明报系撑呢样嘢咯。 唔系呢个问题，你俾我讲埋啦，林毓华，即系我嗰个从客观冇感情因素，冇立场。嗱、我老实讲，你选咗我今日出嚟做特首，可能我认为五司十四局都唔够噶，因为我又要安排林毓华，又要安排黎质训。又要搵埋老总，我计下我啲老友，有人话我有个中门名单噶嘛？我计计下，喂大佬啊，我有成20个老友，我咪整咗20个曲出嚟咯。喂，即系嗰个特首，你俾佢选得出嚟，嗱唔关我哋时间，我哋冇份选噶，但系我哋接受呢样嘢嘛。你问香港人，嗱唔使民意调查，有边个人话而家唔接受梁振英做特首，唔系支持佢？ 啊， 即系接受现实啫。 大班你又搞错，真系有 咩支持？ 喺网上真系而家发一个群组要发动一百万人不接受梁振英。 我话接受佢，我话接受佢现实， 系 唔系接受佢做特首？支持 你冇得唔接受，系现实嚟噶。 现实一定要接受噶嘛？嗱，既然要接受啦，夹硬即系而家开饭，你阿妈今晚阿 Q 嫂 咁又唔系喎， 煮咗饭。 阿老师话准备要发你一个， 乜你发起乜咧？ 包围佢即系登机嘅时候咧，就 阿 Q 仔 特首啊嘛。 建制上佢系啊， 系啊 ，Q 仔，我意思话真系我唔系同你拗啊，唔系人哋以为我转态，我第一个反对佢。喂，现实啊， 话现实， 我讲现实，讲我阿妈系女人，你可唔可以唔接受你阿妈系女人？ 即系你可以反对嘅姿态，你都自己， 你可以反对， 但系冇改变事实噶 嘛。Q 仔咧就开咗个题噶啦， 反对情绪系有嘅。 而家我哋分途广播啦，中意阿 Q 仔啲人，唔该你转去第三台。 系， 如果想继续听我同阿林伯嘅，咁咪听我哋咯。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报章撰文，他质疑立法会议员用拉布阻碍重组政府架构对市民有乜嘢好处。他说改组政府是希望改善过去做得不足的地方，提高施政成效，改变社会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现状。现时的政改除了增设副司长之外，只是涉及四个的决策局。立法会多个的事务委员会都要开会讨论。反观2007年涉及八个决策局的政改，变动颇大，但当时只是有政制事务委员会开会。梁振英质疑是否属于拉布的一种，担心距离7月1号只是剩下少于个半月的时间，立法会是否仍然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种种的程序。梁振英又说，市民对新政府有期望，反问让路给新政府团队在7月1号全体上任就位，对市民又有什么的坏处。在台湾，政服营的前总统陈水扁再获准到医院检查身体。他早上6点几由台北监狱送去林口长庚医院，儿子陈志忠亦都有到医院。陈水扁是不是需要留医？台北监狱就说一切要由医生决定。报道指陈水扁会进行心电图等等的检查，院方将不会对外公布任何的检查结果。陈水扁早前因为胸闷和气喘，曾经三度获准介护就医，到桃园医院进行心导管、前列腺手术等等的检查。他的家人其后多次探监，都说陈水扁的身体状况未见好转，决定申请改到长庚医院检查。美国南加州大学一对中国男女留学生被枪杀的案件，两名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在当地星期二稍后提堂，如果罪名成立可能会被判死刑。检控官就说到时会决定会不会寻求判两人死刑。两名疑犯19和20岁，都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仲涉及几个月之前的袭击案，被控企图谋杀。两名事主都是南加大的研究生，在上个月的11号凌晨，在校园附近一架停在路边的房车里面被杀。当局相信疑凶当时是企图行劫。两名死者的家长早前起诉校方，认为学校自称是全美最安全的学校之一是有误导之嫌，校方就回应指控是毫无根据。伊朗和六国将会在今日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重新举行核谈判。访问完伊朗反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利就说，可望在短期之内同伊朗达成协议，重新展开 核工作调查。他说双方已经就核查员进入德克兰附近的帕尔钦军事设施等等的问题达成共识，双方最终签署协定。伊朗将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接触相关的文件、专家和设施。美国白宫就形容今次是迈出正确的一步，但是华府将会继续向德克兰政府施压，继续推进财制，直至看到具体的行动。希腊激进左派政党联盟领袖齐布拉斯警告，德国主张的紧缩措施最终可能会拖垮整个欧元区。他认为国际债权人必须承认错误，并且改变政策，避免酿成灾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会骤雨会逐渐增加。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5月23号星期三个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 吐露港公路入翻上水方向，近呢个圆洲仔有宗交通意外噶，现时上址要暂时咧全线封闭噶，车龙排翻后边咧，呢个好远下噶，去到呢个大埔滘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吓。好啦，睇翻出边港岛区嘅车龙先，乜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去到信和广场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亦都开始车多噶啦吓，去到管道口随时要间封咁话。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继续车多，要等等啦吓。现时排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系啦，新嘅免费电视台啊，继续要等等啦吓。当中有啲阴谋论咩？啊，我明白啦。嗱，政府咧就想我哋睇翻啲旧嘅电视台先，你知啦，佢哋好多节目都系不断重播又重播，日以继夜，再夜以继夜咁重播。哎呀，我哋香港人好多失眠噶嘛，政府咪想我哋早啲瞓，上床休息。系啊系啊，好心嚟噶呢啲吓。好，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嚟油麻地停车场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车多铺满一阵。另外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芜湖街，咁至于个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嘅新界区几条隧道又点咧吓？咪思瑞出翻九龙新田围村都几远啊吓？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小沥源嘅，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现时去到呢个沥源村嘅吓。啊，大妹啊，讲开电视咧，依家个警察少年训练学校做主题个经典电视剧《新泽师兄》，你有冇睇过？ 唔系我个年代喎，通嗱，不过唔紧要。去年咧系警察少年训练学校成立40周年嘅大日子啊，喺山顶金道27号嘅警队博物馆就可以咧睇到个专题展览，一起走过警察少年训练学校的日子，当中咧包括珍贵嘅少警制服、奖项、活动照片同埋相关档案等等。当然啦，仲可以睇埋其他展览厅，了解到咧警队嘅历史文化添啊。如果咧大家有兴趣，可以搭新巴15号巴士喺司徒拔道之间同埋山顶道之间嘅车站落车嘅，不过要留意啦，逢星期一。同埋公众假期喺休馆，星期日咧就照常嘅。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哇，成个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2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做呢行冇样你睇嘅，总之就唔起眼，等你防不胜防。人多嘅地方啦，行街、扶手电梯、坐车，啲扒手都系取而不取难。你收得埋身，冇掟埋手，去搵第个老细啦。啲特细个人包电话出嚟，唔要对你唔住啦。扒手我以前做过，所以我同你讲，咪俾机会啲扒手。出街我收得啲嘢好埋身噶，你呢？ 小心扒手，保管好财物。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阿 Q 仔仲喺度嘅，因为 Q 仔咧，原来咧佢唔使咁早走嘅， 九点钟先开台啊。 不过要做功课嘅、啊，不过呢条友啊懒， 佢喂廿先做紧。 佢如果好似我同你咁6点钟翻工咧，咁就。可以同我哋玩到8、9点先走啦，啱啱啊？ 哇，朝10月晚12，即系喂呢、這个违反标准工时，即系我之前 两个人士咧就冇标准工时嘅。第二咧，梁振英 西碗嗰个有，咁啊梁振英都冇 梁振英都冇应承嗰位女士嗰位剩女啊，到而家话介绍5个男人俾佢， 5张相 俾佢，到而家都未俾啊！ 介绍5个靓女俾我咧，即系陈燕啊嘛， 嗱。正经啲啦，哎呀 ，Q 哥，有你喺度咧，一定唔正经嘅，我话俾你。嗱，讲翻你一定现实，你要接受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梁振英做特首呢个现实。啊，现实可以改变嘅，众志可以成城，乜嘢都得噶啦。嗰啲我同意。但我觉得一样嘢 咧，咁你俾个机会人哋， 唔系我要解释，唔系， 唔使我哋俾嘅机会， 而家就 系 唔俾， 唔 使 乜 你俾啊，而家就系唔俾嗱，嗰个就另外一样嘢嚟，我讲紧情绪嗰样另外一样嘢，讲理性啊，其实我唔系讲理性嘅，不过我都要讲，即系如果唔系梁振英啦，嗱好简单，你一个新嘅特首，佢委任佢嘅班子重组政府，你系要支持佢嘅，理论上啊，喺立法会你又要支持佢，就算反对派都应该支持佢嘅，全世界议会都系咁嘅。反对派都支持嘅，唔会一开拖咧就反对佢重组个架构嘅，冇嘅。但系点解今次我哋咁多人，包括本人在内，反对佢呢个五司十四局咧？就因为佢太狼，太急进，即系佢系不顾一切呢、這个面子工程。我咧就要7月1日咧排好晒队，一班人誓师，要五司十四局 登位， 强势登场。喂，有啲嘢唔到你急嘅，等于我听日开间酒楼。喂，攞唔到牌，攞唔到牌，有人未攞牌咪开张咯，咪有罚钱咯， 罚钱啫嘛，冇所谓。 戏院又系咁，嗱，林都话一知以前啲戏院又 系， 你整得 酒楼都系咁啊，张宇人啲行家 唔得噶嘛，咁你就系太急，你搞到一样嘢咧，去到一个地步咧，不择手段，好似拉布事件咁，你要全世界你啲自己有所谓自己有啊，嗰啲人唔系甘愿做自己有噶，包括曾玉成。嗱，一个本来民望咧，哇！呢、這个本来以为抽咗水，今次发得啦，啊，最大得益者啊，拉布里边，除咗黄毓民之外，曾玉成民望排第一。喂，立法会咁多年嗰、那个秘书处俾人嘅感觉系一个咩感觉啊？做得好独立，你就要梁振英为咗自己嘅面子工程，我喺呢个7月1日。我要所有嘢摆好晒，好似细佬哥玩嘢咁，即系开饭、沙煲晏餐碟啊，要买齐呢啲碟啊，样样嘢摆好晒先开饭。喂，仲有条餸我冇食噶嘛，就咪讲啲架撑噶嘛， 唔系讲营养嘅咩？ 咪就系咧，咁讲啊！但系佢唔系啊，佢买最靓嘅碟翻嚟啊，啊买啲 Hermes 嘅碟啊，啊买啲名牌碟啊，刀叉啊，啊 Christopher 啊，所有嘢摆齐先开台，铺好晒台啊，嘢食咧就唔紧要，反而嗱，老实讲。如果佢唔系咁急进，不择手段啊，要搞呢啲面子工程咧，就冇人反对佢嘅。咁你今日搞到个个反对佢咯，就咁简单啫。我都反对啊，即系我知道原则上应该俾佢去，咪送佢一程咯，咪有佢搞到够咯。你估你搞咗五司十二局出嚟就真系十四局出嚟，你就可以扭转咗而家政府弱势嘅白痴啊！仲有一样嘢。威逼利诱恐吓乜都出齐啦，拉布嗰时候出嚟喝立法会，跟住咧又话咧，如果你唔俾我过咗呢个五司十四局咧，屋都冇得起。啊，而家挺紧活喺水深火热之中，住喺龙屋里边嘅居民，一日都不能挺。喂，大佬啊，跟住仲好笑，任何一个 CEO， 任何一个行政嘅人，佢可以走出嚟话俾人听，我冇 plan B 嘅。我冇预备方案嘅，即系换一句话嚟讲，而家大家想睇啊，真系过唔到个政府唔做啊？ 唔会嘅， 唔系佢系咁嘅意，佢而家摆个姿态出嚟 系 嘛？ 佢 唔俾个底牌你睇啫嘛，我啊唔相信 佢嘅底 方案。阿陶杰篇怪论啦，啊佢系赞梁振英嘅话识玩嘢，或者点解咧？咁文化局局长咧，佢首选咧其实咧就系、啊你老友啊马文国噶，咁但系 马局长啊， 突然之间咧佢提个黄英奇出嚟，咁啊等嗰啲即系先啲诶泛民派啊，你知嗰啲当系泛民啦，即系黄英奇嗰啲啊，即系好开心 咩泛民啊， 欢喜啊， 欢喜啦， 佢出入自由党两次， 其实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中央啊就属于就自己有许晓辉啊嘛，啊咁佢咧就系、是、跟住咧就系、是。呢、這個蘋果就即係落搭啦，猛咁攻擊呢個許耀輝有共產黨背景啦，係咪先？咁佢諗住咧，你如果你打冧咗許耀輝，咁啊又去翻馬逢國咯。其實呢個朱丹效應嘅策略嚟嘅，呢、這個陶傑咁講啊。 總之一樣嘢好簡單嘅啫，你啊黃英奇就一定冇得做。講完啦，仲有黃英奇做咗，就等於我哋香港有文化咧。如果有啲文化人夠膽企出嚟講咧。我就见一个闹一个，咁佢哋自己派系嘅利益，黄英奇有自己嘅派系利益。 黄英奇其实唔系派， 杨英奇 又唔系龙应台， 唔系黄英奇系黄英奇养咗好多文化人。佢、 哦、 真系嗱，你可以咁讲，佢唯一对文化界有贡献咧就扶贫， O K， 或者冇钱就咪攞得噶。 冇唔系咁都要做嘢嘅， 孟尝君嚟噶系嘛？ 搵食嘅嗱，但系你咪话俾我听，除非又系嗰个效应买一送一咯。嗱，如果你认为你搵咗黄英奇，你啲文化人支持黄英奇，或者而家支持黄英奇啲人认为佢做咗文化局长咧，佢冇行政经验唔紧要，佢后边有个老公嘛， 周德熙， 周德熙可以撑佢啊嘛，买一送一，咪真系信买一送一嘅。大佬啊！ 喂，当年佢系无兵司令嚟嘅， 可以带埋周德熙翻工，即可以咁噶。 周德熙都系屈屈不得已离开官场嘅大佬，即系我哋都唔好讲呢啲嘢，冇买一送一嘅。总之一样嘢，黄英奇嘅背景都系有红有专噶，而家人唔记得啫嘛。啊，佢老豆系边个啊？黄乾亨啊嘛。 黄乾，喂，黄乾亨， 咪全部都系亲中人士，都系染红晒嘅。喂，点解黄英奇可以同许耀辉有咩唔同啫？不过许耀辉个老豆姓许，黄英奇个老豆姓黄， 两个都系亲中的。 啊，仲有佢细佬， 个家族。 喂，佢细佬犀利啊！ 黄英豪系政协， 黄英豪啊，政协啊，仲有青联啊， 青联，青联佢好活跃嘅， 好犀利噶，又红又专啊！ 即系呢个系港版共青团嚟噶。 佢本来有机会做呢、這个啊政呢、這个咩啊？S.J. 啊，律政司司长其中一个考虑人选，而家惹官非， 哦，有官非， 因为 S.F.C. 查紧， 因为嗰只香港资源咧2882咧 有 问题， 而家 S.F.C. 查紧佢， 嗰啲交易即系 边个掂亲呢只香港尖鱼，边个死噶？以前嗰创办人而家坐紧监， 系 O.K. 系而家另一个古仔啊， 讲翻另一个古仔， 另一个古仔。 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喂，黄英奇、许晓辉啊，我而家要学佢哋讲嘢，仲有呢个叫做马逢国。有咩分别啫？对我嚟讲含冷都唔啱嘅。 不，你话要我拣，米饭班主讲嘢有分 别。你要我拣咧，我就拣许耀辉。 住得开心，自然 h i 有专业可靠嘅李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李家阁。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哇！真系估唔到，真系估唔到啊！估唔到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真系咁好卖啊 ！DBC 同友好团购嘅优惠真系坚平过石坚啊！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原价488，而家都只系卖288，吓！点先买到？梗系上友好团购抢货啦，仲慢，优惠只系做到5月24号星期四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林毓华，我哋啲网友咧就话俾你听咧，香港娱乐电视投资系6亿， 嗯， 啊，6亿唔少钱啦。啊，咁如果一个一间机构一间上市公司，如果今日你九仓话俾我听，你贸贸然走去投个牌，啊，你系未经过深思熟虑嘅，而家要求政府再咨询，喂，呢咩姿态嚟噶？一句讲晒，即系话有政治压力啦，啊，无线表咗态啦，亚视就第一个出嚟，又打官司又成啦，跟住到无线，跟住你而家咪。到话吴光正咯，到九仓咯， 咁几时到呢个系有Now TV 啊？ 唔知道，我对 Now TV 系有期望。咁仲有呢个黄维基佢冇得退噶，啊你唔俾牌佢咯， 系 啊就咁简单嘅啫。嗱，你话呢三个牌发唔发到咧？我话俾你喺现届政府 发唔到， 一定发唔到。点解咧？梁振英出嚟讲过啊嘛。 系。 当佢委任许向忠嘅时候，佢话现任嘅鹌鹑政府问我系应份噶嘛、 嗯？ 因为嗰个任期系出年2013年啊嘛、 嗯。 喂，你曾荫权仲有40多日，喂，你发三个电视台牌，千秋万世嘅，啊，到启播日一定系下我当，喂，我就梁振英上任之时，你系咪要问过我先？我问你啊，林毓华，你系曾荫权，我系梁振英嘅。阿多卢，你嗰三个牌，我问你啊，阿多卢，你估呢三个牌你发咗俾佢之后咧，几时启播咧？呢三个台，你话俾我听。 吓， 你讲啊。 黄维基咪就话即日咧可以启播啦嘛。 你听黄维基噏，你傻啊你？你做特首啊？ 王维基讲嘢都信嘅，又即日可以启播噶嘛？啊，一定系2013年嘅事啦。再问多你句啊，阿 Donald， 2013年边个做特首啊 ？Donald 咪会咁答佢就话，到6月30日之前咧，都系我做特首，系喺我任期之内系冇两个权力中心。 得 啊， 啱， 讲完啦， 你讲得好好听 啊。 啊咁你发个牌俾佢，佢到6月30日 expire， 听唔听到啊？咪讲完咯，唉，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嗱，我成日都话呢个梁振英咧，其实真系太急进，原来系一个好急进嘅人嘅，佢仲心急过我噶，佢做任何嘢咧都要即刻到位嘅。啊， 咁啲人阻住地球转啊嘛，觉得阻头阻势啊嘛。 系啊，苹果日报阻住佢咯。佢成日踢爆佢，喂，佢就系一个唔中意，佢希望咧，最近我成日行商场，唔知边个商场啊 ，expect the unexpected， 系， 佢就唔要你咧有 expectation 可以，你可以有期望， 系， 但系你冇估中我，因为我要俾人一个新鲜嘅 惊奇吓， 我要俾人一个惊喜，个惊喜就系咩咧？喂，我点可以俾你苹果话俾人听？我唔同佢向中续约，啊，你又中， 嗯， 我唔。我俾阿陈启忠做港大校长，你又中？ 喂，咁呢个系新闻界佢哋嗰个系 网络好嘅，我而家有权啊，队长，我而家有权啊，明明系我可以改变现实， 吓， 即系等于一样嘢可以改变个世界一样。你就系睇上脑，你话大班睇你个样咧，一定唔会发噶啦。如果我控制到，我听日即刻发俾你睇咯。啊，你话大班你一定唔会破产，我听日破俾你睇下咯。梁振英就系呢啲人嚟噶嘛，咁咪即刻唔同啊？嗱，许汉忠咧， 我哋而家系有成系吓700万人系靠佢揾食噶，真系吓。 许汉忠， 你唔好搞我当摊。 许汉忠系最大的得益者啊！哇，我谂佢同苹果打同通噶，有啲系叫光，有啲就叫见光死。 系， 而家发现有一样嘢叫见光生，许汉忠就见光生。呢、這个陈启忠咧，我就唔知佢系见光死或见光生。嗱，许晓福、许晓辉又唔同 case 噶。嗱、 嗯， 你又可以拗啊，林毓华，你应该包拗颈啊。咁咪点解而家踢爆咗许耀辉做？点解佢又继续俾佢做咧？ 嗯， 你问我，你问我，你咪包咬颈。 你问咗啦，你问咗啦吓。 我把声唔似你咁紧啊嘛，又冇咁啷礼啊嘛，好简单嘅。你个个反对佢，俾佢做乜，我就俾佢做。 吓， 就咁简单。 哦，咁不对你讲。 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喺报章上面发表文章，就住啊。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都要开会讨论他所提出的政府架构改组这件事呢，就提出质疑，就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拉布的策略。梁振英说呢，他要将事实讲清楚，他说2007年政府架构改组呢，当时涉及8个决策局，但是当时的立法会呢，就只有政制事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其他的事务委员会包括受到这个改组所涉及的房屋事务委员会等等都没有进行过讨论。梁振英说，今日他们的改组除了是增设副司长的职位去分担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的工作，以强化跨政策范畴的统筹工作之外，就只是涉及4个决策局。但是今次的建议除了政制事务委员会之外，连房屋、民政和资讯科技及广播等事务委员会同样要开会来讨论。諗深一层，各个事务委员会纷纷要召开会议讨论改组建议是不是拉布的一种呢？他说现在距离7月1日只剩下少过半个月的时间，多个事务委员会开会之后，他们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时间去通过种种所需要的程序呢？用拉布政策去阻碍政府改组，对市民有什么好处呢？让新政府的团队在7月1日全体上任就位，急市民所急，提供更好的服务，对市民又有什么坏处呢？ 但是苹果今日的评论就提出几个观点驳斥梁振英的讲法。内文是这样的，梁振英和他的代言人罗范招芬不断地说，新的5司14局改组方案和2007年曾荫权改组3司12局是类似，不需要事先公开咨询，立法会亦都没有理由不尽快通过有关法案和拨款。 这个解释不但是牵强，更加是鱼目混珠偷换概念。首先五 C 十四局的改组方案绝对不是好像他们所说和2007年的改组差不多，而是一次重大的手术，重大的变革，当中不单只涉及司长局长权力的实质改动，更加涉及施政方针、政策优先次序的改变。不理立法会和公众都应该是仔细讨论小心研究先给方案上马，否则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新设的两位副司长、副政务司司长和副财政司司长的地位到现在仲未有人能够讲得清楚。由建议的薪酬和位置来看，两位副司长地位比一般局长高，实际上是令原来的三层架构变成四层架构，令到政策协调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讲来讲去，大班你都觉得，同埋呢啲而家社论讲得，社会人士都觉得反对梁振英系因为佢太过系急躁，唔肯逐步逐步嚟。 好简单嘅啫，嗱，即系我今日都写一篇文章喺信报啦，个题就叫一将功成万骨灰。梁振英为咗个面子工程，为咗一啲好喂系好浮夸嘅嘢嚟嘅，呢啲系咪喺形式上嘅嘢嚟嘅？你如果 take over 之后做咗特首，就十二个局同十四个局有咩分别啫？你要起屋先，你咪呢个你梁振英自己喺选举嘅时候，佢都话佢自己会亲自揸呢啲政策噶嘛，有啲重要嘅政策佢自己揸噶嘛，咪使乜挺个局长啫？使乜挺改组啫？啊！一日唔改组就香港起唔到屋噶啦。啊，喂，呢个唔系理由嚟，就系因为太过急进，佢用嗰种手段系令人惊，系令人反感。咁人哋先系玩你啊嘛！你估呢班立法会暗春，今年九月就选立法会啦。 而家佢处处揸住市民嘅福祉嚟去要挟啲政客。 我问你啊，你嗰啲政客聪明啊？梁振英聪明。喂，梁振英可能隻抽咧，佢聪明过晒呢班立法会员。但呢班立法会员夹埋嗰种智慧啊！喂，三个蠢人加埋都叻过一个孔明啦。喂，唔好讲话六十个聪明人啦，我都话立法会就冇蠢人一定咧，不过就冇好人，个个都精甩毛嚟噶嘛。嗱，今年九月选举，如果呢班立法会议员摸唔清个民意，如果你阿梁振英系有民意基础去搞你嗰个五司十四局系咁急嘅时候咧，你估如果民意表达咗出嚟，你估呢班政客够唔够胆同你对着干？即系话俾你听，啲政客掌握咗一样民意嘅，就系话。喂，啲市民都唔 like 喎，嗱，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嗱，你对梁振英今次嘅改组五司十四局系咪重要到啊？如果立法会阻住佢个地球转嘅话咧，同佢拆烂屋对着盖嘅话咧，就屋都起唔到，乜都做唔到噶啦。睇有冇听众同佢有感有同感啊？我哋嘅电话就1872111。嗱，讲翻呢个咩啊？嗱，讲翻呢个网上边有啲听众啊问好多嘢嘅。第一，有啲话收唔清，咁收唔清就因为我哋个网络咧，仲未曾完全咧啊。 寻日你咪解释过啲功率嘅问题啊嘛， 仲未起好嘅，仲未完全起好。而家睇情形咧，又要等到六月啦。 系 啊，好似话有呢个，尤其是南丫岛啊， 系 要六月啊。即系因为而家停紧港灯 啦，即系啲覆盖啊， 唔系停紧港灯俾电我哋嘅，俾嗰个永久电力供应嘅，而家用紧临时电嘅，咁所以咧，一日嗰个网络未完全覆盖咧，嗰个发射仍然未完善嘅，第一点。第二点咧，亦都因为嗰个功率嘅问题，系受制于呢、這个啊电信管理局嘅。嗱，我就对呢样嘢好悲观嘅。而家我哋都受制于呢、這个。个功率都受制于呢个电信管理局。将来梁振英七月一号上任之后，你估佢会唔会帮我哋加大个功率？ 而家合并咗啦嘛，叫做通讯管理局啊嘛， 唔系通讯，系电信管理局管嘅呢样嘢 ，OFTA 呢个技术嘅嘢同牌照冇关系嘅，同内容冇关系。而家讲硬件啊，林都话啊，好简单一样嘢啫，我就真系不存厚望。不过问题，如果听众想听我哋嘅。一定有办法嘅，可以通过互联网啦，可以喺 Now 五七一台至五七七听到啦， 手机嘅 app 啦 ，iTune 又听到啦。而家仲有一样嘢，但系有听众问车啦， 如果你架车系比较旧嘅话咧，即系旧嗰啲用一个， 好似我啲老爷车 一个 deck 咁嘅，唔系老爷车，都系即系一个 deck 可以掹出嚟，成个收音机装入去嗰啲咧，冇荧幕啊，冇嘢嗰啲，唔系 integrated 啊，即系唔系一个标烟嘅 系统、 multimedia system 而家啲车叫做啊，如果呢架车唔系一个标烟咗嘅啊。呢、这个叫做跨媒体平台嘅话咧，其实咧你就怎换个心机得噶啦，好平嘅啫，有 Sony、有 NEC 啊， 千几，我谂1000蚊都有交易，连埋安装啦，大部分安汽车音响嘅铺头都有噶啦、最多呢啲硬件供应嘅就鸭肉街，啊，咁另外一样嘢咧，我就最开心，我发现新大陆，而家我哋卖紧嗰部耳机咧，啊， 200多蚊嗰部， 288，而家喺呢个网上边卖紧啦。如果呢架车有拉 in 拉 out， 即系听开 iPod 嗰啲人咧，你就可以买部啲耳机啦，288。一插咗落去咧，就喺呢个心机出声噶啦，就好到不得了。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涉嫌同中文大学多宗盗窃案有关嘅35岁男子，被落案控以一项嘅盗窃罪，今日会喺沙田裁判法院提讯。涉案嘅男子前日喺中大一个餐厅入边形迹可疑，被保安员发觉之后报警拘捕。警方初步相信，今名男子涉嫌同中大今年发生嘅2宗爆窃同埋9宗嘅盗窃案件有关，被盗去嘅财物包括个人电脑同埋手提电话。警方亦都怀疑该名嘅男子从中大女厕入边被发现安装针孔摄录机有关。美国有研究北韩问题嘅机构话，上个月底卫星拍摄嘅图片显示，北韩正提升武水端里嘅发射场设施，包括兴建一座新嘅发射台同埋火箭组装大楼，相信正处于初步嘅建筑阶段。专家认为有关的设施足以发射类似光明星3号的大型火箭，甚至是洲际导弹。按现时的建设进度，估计这些设施可以在2016-2017年投入运作。专家又说，火箭组装大楼类似伊朗的塞姆南的发射场，但是暂时指两国合作设计是言之尚早。南韩情报当局就拒绝回应有没有侦测到武水端里的发射场有任何新的建设活动。意大利总理蒙蒂去到北部地震灾区视察，另外政府宣布灾区进入紧急状态，将会动用5000万欧元的紧急基金赈灾，又会通过向受灾业主和企业东主提供临时税务宽减，包括延迟缴交新开征的物业税。蒙蒂视察有两名工人丧生的陶瓷厂和损失较严重的几个城市，分别同地方官员和遇难者的家属见面，还探访收容灾民的帐篷区。他承诺政府将会尽全力救灾，希望当地的工业生产可以很快恢复，受损的文化遗产可以得到妥善的处置。一架由法国巴黎飞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客机，因为一名乘客的行为可疑，要改飞缅因州。两架的 F-15 战机升空护航。这架全美航空波音767客机再有179名乘客和9名的机员，由巴黎的戴高乐机场起飞，原定飞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但是途中一名的女乘客向机舱服务员递纸条，声称体内有手术的植入装置，引起安全关注。机师因住就转飞1400公里外的缅因州降落。医生登机为这名的女子检查，发现没有最近的开刀疤痕，她已经被执法人员扣留问话。这名女子是喀麦隆出身的法国人，一个人搭飞机，没有机舱的行李，打算在美国逗留10日。其他的乘客在几个钟头之后重新登上这架的客机，继续飞去北卡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骤雨会逐渐增加。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跟进翻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先。咁较早时呢个吐露港公路向翻上水方向近呢个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咁上次继续需要暂时全线封闭嘅车龙排翻喺后边啊，都几远噶，去到马料水啦。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啦。咁如果驾驶人士咧，亦都可以考虑改行呢个大埔公路入翻新界方向噶，各位要注意啦吓。好啦，走翻过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方向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今次大家都继续要间风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仍然有啲挤塞啊，排翻去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啊，冇错啦，塞车绝对系香港嘅文化噶吓。咁边个做呢个文化局局长好咧？喂，咁佢识唔识一啲基本嘢先？嗱，好似嗰啲艺术文化、舞台剧啊、电影啊、琴棋书画咁啊，仲有踎大排档啊，同埋香港呢个独有嘅游行请愿文化啊，佢一定要好了解啫吓。咁佢系咪识打麻雀啊？嗱，掂啦掂啦，打麻雀香港人至爱文化，唔怪得知咁急要组局啦，快啲上嚟开台啦，等紧佢噶原来。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啊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佛光街噶吓，咁东隧过翻香港亦有车龙，龙尾就汇景花园，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新界区嘅私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去到小沥源噶，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龙尾，龙尾去到呢个沥源村噶吓。但每日讲开啲文化啦，之前毕加索嘅画展已经喺香港文化嘅博物馆啊开始咗啦。但系睇完都未够喉，仲有冇其他展览可以睇埋咧？ 睇完画弹巨星，不如欣赏埋歌弹巨星啦。通下个月咧19号就到期嘅狮子山下掌声响起嘅罗文珍品展览咧，喺朝十晚七嘅时间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大家就可以睇到咧一代天王巨星罗文先生一共3000多件嘅演艺文物啦。当中咧有歌衫、有唱片同埋以前嘅经典宣传海报，俾我哋咧更加知道罗文先生喺演艺事业嘅发展。各位歌迷真系不容错过啊！不过提下大家啦，博物馆咧逢星期二休馆，而且咧系需要入场费噶，记得准备好散纸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咋，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0最新嘅 Delica 嘅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30嘅 Delica 嘅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小时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DBC 短信。 睇电视要买电视机，听电台要买收音机，但系听 DBC 嘅数码广播就仲有好多方法噶，包括以互联网登入 dbc.hk， 用智能手机下载 apps， 透过 Now TV 嘅571台至577台，以及电信盈科 i2 家居智能电话都可以听到噶。当然最简单嘅方法就梗系买部数码收音机嚟收听啦。 近排公司嘅 IAQ 提升咗，同事嘅工作效率都高咗。 我住嘅大厦嘅 IAQ 室内空气质素都唔错噶，喺度住咗咁耐都冇乜病痛。 系啊，我哋大部分时间留喺室内，所以空气清新、通风良好，对我哋嘅健康好重要噶。 我哋一齐支持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推动优良 IAQ 啦！ 提升室内空气质素，绿色生活齐做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 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三十八分，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卢先生啊，卢生早晨。 喂，大伯， 你好，你好， 多年冇倾过偈，好揦过上嚟啊。 系啊，多谢你啊。系啊，系 喂，入题先，就系话我谂佢阿郎振英咧，最紧要嚟讲咧，我觉得系七月一号嗰个日子。就是胡大主席落嚟香港，咁啊一夫当关第一个企前面，跟住后面咧就五师十四局，咁啊哇个形象好威噶嘛，跟住嚟话你仲有主席嚟监视，嚟祝福系嘛，我谂佢唯一呢个目的嘅啫，同埋咧我初初发觉佢都啊好有远见，咩远见啊，后屘睇睇下咧，即系time and 之后睇落去咧。原来发觉佢咧，净系指出问题嗰度，跟住嚟讲咧，就另外即系揾啲唔相干嘅理由出嚟做，好似话增加局长，或者系副司长可以起楼快啲。喂，九七之前已经去起好多嘅，就算阿董嗰阵时嚟讲嘅话咧，个制度一样起好多楼，你起唔起嘅问题啫嘛。其实根本系个政府嘅问，即系政府嘅问题啫嘛。或者我举一个例啊，最近咪开始炒热嗰个的士牌，的士话申请加价嘅， 系。 两蚊。 嗱，依个角嚟讲咧，九七年之前冇呢啲问题喎，点解咧？因为如果系经济理论或者供求问题嚟讲咧，如果你话的士仲加车租嘅话咧，系咪投过于公咧？应该出多啲牌，出多啲的士牌嘅、哦。原来查翻咧，九九年之后咧就冇出过嘅。嗰阵时嚟讲嘅话咧，一加即系有机会话，一放声气我嚟炒一加牌费嘅话咧，政府又推少少牌出嚟。而家原来九九年之后嚟讲咧，政府又系唔知佢咩措施啦。佢直情，我唔会出。 而家饱和啊嘛，佢唔出牌啊嘛，咁变咗。 我知啊，如果饱和嘅话咧，供求问题个车租应该系跌嘅，点会起嘅咧？ 系 有人晾住啊嘛，有人为因素啊。 人為因素啦，嗱呢個不空空前見真啦。嗰陣時前朝嚟講咧，或者係九九年之前嚟講咧，就係話喂你加得離譜喎，影響民生嘅喎，咪放多幾個牌出嚟咯，佢就唔敢起噶。你冇可能係話個牌費，如果係經營咁艱難嘅話，牌費仲係咁起，係咁起嘅。 喂，阿老啊，你講嗰刻梁振英點解講咗的士嘅？ 咩話？ 講政府嘅議員啊，個意思係 咁你點解講嗰刻講嘅的士？點解會？ 唔係。大佬，个个都抽噶咯，睇唔明我就明点解你求过于公，至个牌费个牌价嗰个车租就会高嘅，点解会车租继续系咁高？跟住佢就系话，跟住就话加价消费啦。 两个原因嘅，讲俾你听啊。嗱，第一 炒起咯。 第一又是炒牌啦，第二样嘢就香港依家呢几年咧，即系呢过去呢十年八年好难揾食嘅。咁变咗求过于供，有一个供求问题咧，做的士， 攞咗几千架车喺度噶嘛，唔 做的士司机嘅人多咗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你两个供求嘅，一个就硬件就车啦，当系的士啦吓。咁嗰个我同意你嘅，你如果真系供过于求嘅话咧，个车租就自然跌噶嘛。 而家求过系啦， 但系而家求过于供嘛，而家大班人去揸的士啊嘛。 咪係浪起咗幾千個架車 咁呢個可能又係因素啦，即係幾個因素。 其實你都好清楚㗎，由90年交通城嗰單嘢阿譚慧珠嗰陣時搞起㗎嘛。 佢自己有的士啊，佢自己 想家族經營嘅呢個。 踢爆咗啦，真係。 哇，好記性。 系， 我觉得好荒谬咯，点会仲系咁不断？喂，你起 冇噶，其实要同阿梁振英讲啊。 的士司机唔想加， 喂，加冇益噶，你知唔知加咗价之后咧，的士司机系冇得益噶，因为 我唔 车住加租嘛， 跟住又加租噶，你知唔知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考虑咯。咁你 所以最紧要咧，的士司机咧，我都喺度呼吁啊，快啲装， 系啦， 咪快啲装数码收音机啊！如果我哋再闹多两闹咧， 有个增值服务俾乘客。 系啊，啲车主唔俾佢装啊。 之前冇装，而家为咗听你哋咋。 系啊，我最惊车主话唔俾佢哋装啊，所以唔该你老友记快啲去装啊。 继续， 多谢你啊， 多谢阿老，多谢。 电话旁边有位 刘 太，早晨， 早晨，刘太。 系啊， 你好啊，刘太， 系 啊，大班同埋阿林伯啊。 系啊，我唔讲咁多，我唔想阻你啲宝贵时间。 唔紧要，唔紧要。 我觉得梁振英咧就废话连篇啊，就好大喜功，系咁多个可以形容晒佢个为人噶啦。咁我都唔讲咁多。 哇！你蜻蜓点水啊，咬完走啦。啊，个听众， 多下一个再讲啦。 多谢你啊，下一位听众阿潘生，早晨。 潘生你好。 喂， 系 潘生，点啊？老潘点啊？你好。 早晨，早晨，郑生， 打 翻 你，唔好系，做乜都得。 哎呀，卒之16号买只股收音机翻嚟， 多谢你，多谢潘长。 好爽，好爽，听啦。 系 咁，大伯林，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同个意见咧，同之前几位听众嚟有些少唔同。 唔紧要，嗱，我哋最好有唔同意见啊。好似琴晚你琴晚打个电话去俾阿即系小班嘅，好似话。 冇错冇错， 我听我认得你把声啊！ 今日我仲要同大班你倾几句。 系小班啊，你应该倾完大班先倾小班。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紧要。 咁咧，我觉得咧，就梁振英咧呢次咧佢改咗啦，我谂不如俾佢改啦，啱唔啱先？好简单，你克林顿或者奥巴马上台，佢即刻有翻自己班底啦。法国奥朗德上台，佢都有翻自己班子啦。即系冇玩佢啦。 唔系老潘啊，我同意你讲嘅，但你正话我都讲咗啦。其实任何一个新嘅领导上场，我哋起码要俾个空间佢组佢自己一班底嘅。嗱，呢个我绝对同意嘅。不过今次梁振英嘅手段咧，佢有令人反感啊嘛，你知啊？你啲手段令人反感嘅时候，政治就我嚟玩噶嘛。咁你咪俾人玩你咯，就咁简单。即系如果佢一早出嚟。是虚心啲，即系一个人咧谦卑啲。嗱，佢成日讲话要谦卑噶嘛，啊，咁我就唔会搞到今日噶啦。你明唔明啊？佢人就 系唔系咁讲话， 太恶死啊！你明唔明啊？ 大伯，得个个立法会个议员咧选嗰阵时咧，个个都急市民所急啊，即系做我哋人民嘅公仆。呢啲个个都咁讲噶。 系，我同意你啊。但最弊啊，梁振英咧，而家未上场啊嘛。喂，最难听嗰句咧就系广东，即系我哋俗语有句啊，未登天子位，你先至杀人，都你吓亲人啊嘛，你明唔明啊？ 阿潘生，仲有啦，今日咧我揸住系 嗱，好似 唔系你个立，唔系我同意你嘅观点嘅，即系你嗰个系一个好客观，系应该嘅，即系其实咧， 好似我意思嚟讲，我话我哋周围啲好多朋友啊咩啊，好似我落咗落我自己嚟讲，我大陆落咗嚟香港15年，我以前喺大陆咧系国家一级演员。一级嗰啲做木偶戏嘅，但香港咧冇得做。 你点解唔做啊？ 香港冇木偶戏噶嘛？ 未去发扬光大嘛？ 香港未有嘛？嗱，第一个 有啊，你揾阿梁振英得噶啦，第日揾阿许耀辉， 许耀辉都4年几，公屋仲未攞到。当然，佢俾咗我咩天水围嗰啲，我唔要，我要我系市区。我等咗4年几，仲未有。 咪再直嗱，梁振英上场咧，应承咗咧， 一定做得到， 一定做得到嘅，佢做唔到。如果梁振英上场一年之后你仍然轮唔到公屋，你打俾我，我帮你去争取。 我依家咁样，梁振英佢话3年俾我哋市区公屋嘛，我等佢3年。 系 唔系 我3年再 冇讲市区啊，俾你揀咋，冇话市区嘅。 大佬啊，我 佢应承咗4年啊， 我申请咗4年，冇得揀天水围啊。 喂，你有冇揀嗰啲旧嗰啲噶？ 冇，佢净系俾天水即系嗰啲。 唔系，其实市区有好多空置单位嘅，即系譬如你肯要去，你如果肯要嗰啲旧嘅单位咧，你又快啲 优先可以拣吓，嗰啲系排一个快。 你有冇考虑要旧嗰啲单位啊？ 我都比较想要新正啲嗰啲咯。 咪系咯，嗱咁。 我比较多，我都4个。 咪再停，唔紧要。嗱，乜你而家暂时仲即系可以停啦。咁你 我整佢。 嗱，梁振英，我哋放长双眼。佢话解决我哋住屋问题嘅，我好希望阿潘生你每半年咧起码打个电话嚟 check 一 check， 我话俾我听你轮到你未，好唔好啊？ 好， 我同你去追啊，我同你一齐去追啊，我带埋你去揾佢。 嗰样唔好啦，今日咧我哋睇到报纸就讲话咧，王国兴咧就引述阿梁振英讲话，而家佢话改组受阻咧就会拖延埋伤残福利啊，唔单止讲住屋啦， 佢咪喺度哭， 又系咪咯，即系挟持啊， 我听讲过，听讲过。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No more hard knock life for Annie. Lucky kid, she's out, they're free. Running free in NYC. Bet she finds her folks like that. Mom and Dad right off.She got away, but we're gonna have to pay. Gonna get our faces slapped. Gonna get our knuckles wrapped.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Oh, yes it is.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Oh, yes it is.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Oh, yes it is.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9，而家我哋有位听众系从澳洲打电话嚟嘅，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早晨啊，梁生。 你好，你好。 你好。 哇，你澳洲咩时间嚟噶？ 哦，而家我朝头早嚟噶，我大约系几点嚟噶香港？ 而家应该系半夜系嘛？ 唔系，朝头早嚟噶。 朝头早应该5-6点啦，系嘛？ 唔系，我哋快香港大约2小时噶。 哦，你即系十一点到10:00-11:00，即系你喺 Perth 啊？ 我唔系，我喺Melbourne 嘅。 哦，多谢你，你喺网上面听系嘛？ 我喺iPhone 嗰度 Apps 度听嘅。 哦，都听得清唔清楚啊？ 哦，好好、 啊。哦，多谢你啊，继续收听啊。点啊？你喺澳洲隔岸观火，咁你有咩睇法咧？ 我觉得梁振英好似毛泽东咯，佢当时毛泽东就出现咗大跃进啦，咁佢而家其实佢都系一言堂啫嘛，当时毛泽东，咁佢而家佢其实都系一言堂噶，佢都系唔想经过立法局审议噶，佢只系想直接就出咗5-14局，跟住佢就觉得即系好似毛泽东嗰时咁，佢以降为降就全面跃进嘛，咁佢就而家就以屋为屋就全面跃进。跟住第时咧，我就会觉得咧，香港第时咧，我真担忧，香港人嘅，我真好鬼担忧。三年之第时咧就会出现咗好困难嘅时期，香港，因为咧楼价一跌嘅话咧，香港嘅金融咧就会咧向下跳噶啦。呢个骨炮效应嚟啫嘛。梁振英真系，佢又唔知会唔知呢样嘢。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睇翻北韩嗰个嘅金正日，佢又冇分别噶喎，同阿金正日，佢货币改革政策一出。跟住就死曬北韓啲人。 哇！你睇到我哋香港好灰喎、啊。 我唔係睇佢灰，佢做嘅嘢係佢做嘅嘢係做咗出嚟嘅。其實佢係只不過係想做一個土皇帝。佢根本就係聽民意。佢如果係聽民意嘅話，佢應該俾立法局去審議啊嘛。佢俾佢哋 discuss， 但佢哋根本就冇機會。佢就係話：你哋唔使審啦，一啲都唔使審。 唔系啊！你再审落去，咪起唔到屋啊！又影响咗伤残人士啲福利啊！ 唔系一， 佢系想立法会咧，净系做橡皮图章啦，系过堂就算啦，咁样吓。 北韩都有个橡皮图章噶，中国都有橡皮图章噶。 喂，你去咗澳洲几耐啊，老两啊？老两，你去咗澳洲几耐啊？ 我去咗澳洲16年噶啦。 哇！你咁，但系你 keep 住香港嗰个联系噶都。 我有睇嘅，咁我细个我阿爸就教我一样嘢，就日日都要睇报纸，咁所以我日都系睇。 系嘛？哦，最紧要而家听埋心机啊，仲有。 有以前我系冇听过风波嘅茶杯嘅。 哦，以前冇听过啊，而家第一次听。 冇听过嘅，因为嗰时候你冇咁样可以电脑 apps 咁样落嚟噶嘛。 哦，系啊，以前就系靠电上网听咯。 系啊，上网听，但我又但系而家就 方便好多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你觉得好唔好听啊？ 我觉得好听、哦， 好听、啊， 好叻啊！拜拜， 多谢你啊！ 有7个台咁多、 啊，你以后可能见到好多香港的朋友喺澳洲出现噶啦，大家利是啊！ 我都会噶啦， 拜拜，多谢梁生，多谢晒啊！咁啊，虽然系远到去吓、啊，去到呢个 Melbourne， 咁但系都系关心香港嘅系政局，亦都睇香港嘅前途点样样啊！ 唉 ，Melbourne 好噶， 系 地方靓，空气好。我觉得呢 佢稍微系静过 Sydney 啦 ,Sydney 就比较系旺啲系。 Sydney 似温哥华囉。 系系。 但好多人话温哥华啲糖渣好食，我觉得澳洲啲糖渣都 OK 嘅。啲海鲜特别好食。 系。 啊雪梨嘅金糖。 系。 啊巴闭啦。 我记得有一年呢去嗰度就第一次食呢个龙虾沙司米，真系正真系。 咁你第一次食龙虾沙司米喺澳洲 食。就是我萧老板请我。 你想话俾我听，你系大乡里啊？ 大乡里我系。 因为你 系 好巴闭，我又真系 好多年前啊。当时我系随住呢个张国荣嘅演唱会嘅一个演变。 因为随缘 系。 系、哎。有电话旁边咧有另外一位听众嘅。阿徐 先生你好。 大班同埋阿林毓华。 系。 系啊，林伯喺度啊。 我应该讲系早晨定晚安啦，因为我喺纽约打嚟嘅。 哦 ，New York， 而家你哋系8:53 PM， 争10秒钟头啊！ 系啊， 咁你而家听我哋，即系夜晚可以听我哋咯。而家可以 咧，我系 悲观帮重温小组其中一位成员。 喂，多谢你，系啊，我知道你成日打电话嚟嘅，你好关心我哋嘅，嗰时我哋试播嗰时，好多谢你，我。 嗯， 其实都系都系因为你节目嗰个水入真系高水准咧，我先至愿意话。帮你哋宣传， 唔系多谢你啊，真系多谢你、我绝对多谢你噶。 阿徐生，你话节目嘅水准系同边度比较先？系同当地嘅华语节目比较啊，定我哋香港咁多个频道比较啊？ 呢度华语台咧，我真系唔会听， 唔会听系嘛？ 哇，其实系统建制派咧，真系我冇办法听落去啊，听到我耳仔都 哦，因为佢哋全部俾人统战咗噶嘛。 嗯嗯。 同大使馆啦，同领事馆好多联系嘅佢哋，因为我都喺唐人街做过电台，我都知啦。 咁我自己就算坐车啦，我自己都攞埋个 tablet 上网，朝头早系听阿汤定川或者系阿颜联武啦。 嗯，佢啲音乐节目好听 嘅。我想讲一样嘢咧，佢哋剪报咧，阿梁振英话拉布咧会。阻碍佢话进行改组嘛？我话俾你听咧，佢喺度咧冇嘢攞嚟讲。 系 根本啊，我哋个个都知道拉布个目的系乜鬼啦，根本系唔系 针对嗰条替补机制啊嘛？ 系啦系啦，不过另外一个名咧就唔方便出街，就是、替补同替补机制嘛，但系两样合埋咧。嗰、那个名咧就不太方便出街， 咁啊唔好讲啦，咁啊唔好讲， 系啊， 系。 咁其实咧，呢啲议员咧，就佢哋如果通过呢个方案咧，就佢哋自己戆居，因为咧呢啲系会影响埋佢哋自己嗰、那个被选团，根本系影响佢哋嗰个切身利益。如果佢哋通过呢个方案咧，佢哋又犯咗大错误。 嗯， 系啦。不唔紧要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啊！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哋啊！我哋喺不久嘅将来咧，可能会我哋会整翻个 archive 嘅，多谢你啊！ 多谢徐生，好，跟住有听众何先生， 何先生 你好， 早晨 两位 主 持，早晨何生你好，系。 喂大班啊！我咧其实以前咧听讲系皇上嘅，我就 系嘛，皇上 俾人捉咗去坐监， 而家喺荔枝 就嚟出嚟噶啦。 系啊，所以我呢家朝头早真系顶唔住，一定要听你哋啊！即系商台嗰啲真系听唔到啊！嗰啲 喂，商台而家做咗喉舌啊嘛，做咗梁振英嘅喉舌啊嘛，系咯， 系啊， 佢哋日日一直 解释。如果咧你咧真系继续即帮我哋发声咧，阿梁振英一定怼你噶啦，就系一定会。 咁我咪要 话佢啦， 咁我咪要你哋支持咯。 系啊，所以真咪听紧咯。喂，咁我睇翻你嗰个咧 ，Android 嗰个 apps 咧，麻麻地，我要停停嘅。 嗰度要修理紧啊，嗰度爆咗因为上次。 系咯，成日断啦。 咪因为有啲 bug 啊，我哋而家捉紧虫啊，而家。 系。 系啦，咁就好啦。其实咧，讲翻阿梁振英咧，即系佢呢家咧咁嘅样，搲烂块面喺度讲大话，市民咧其实真系唔啱嘅。佢好似咧头一个都话啦，拉布嘅时候咧，佢又话喂，你拉布咪阻住啲民生嗰啲议题唔可以搞嘅，其实可以近噶嘛。 唔系个问题就系你可以将个拉布，你可以将个替补机制撤销， 就算唔撤退，咪就是搁置佢咯。第日中意几时再攞咗出嚟倾都得噶嘛。即系公民党俾咗两次机会佢啦， 啲工程啊，佢唔会搁置住啊，俾埋 停 后少少搞都得噶嘛。但 你知唔知点解啊？我解俾你点解啊？因为呢啲又系唔系好嘢嚟噶嘛？佢系想啊，曾荫权呢个鹌鹑政府做完先，咁佢又唔使 做 呢啲丑人，等你哋做晒先啊嘛。 系 啊，好啦， 我觉得咧咁就对啊，曾荫权又唔系咁咩咯， 冇所谓啦，系。香港地系咁噶，而家寻白踩噶啦。 我想多谢你，我哋而家纽约个电话， 有位 陈先生 是客啊，陈生欢迎你， 陈生你好， 早晨 陈生，你 好，晚安呢，同你讲下。 系啊，林旭华你好， 你好你好， 系大班，我支持你噶， 多谢你啊，老陈。 系啊，即系我有啲心里说话想同你讲下。 好啊，你讲啦。 即系我而家我觉得香港好灰啊，对香港，因为我谂住咧之前即系未选梁振英出嚟嗰阵时咧，我谂住系想移民翻香港嘅，而家我唔想翻嚟啦， 咁咪唔係嘅，咁都要即係我哋都需要多啲人返嚟知 啦。因為點解呢，我覺得而家香港真係變咗大陸化囉。大陸嘅文化已經係全部嚟曬香港，同我哋以前英國殖民地一啲都唔同。 啊，原來懷念嗰個日子，係就明啦。 而家唔係呀，而家佢都未上位呀、啊。佢未上位你已經咁驚啦，大佬如果上咗位我咪死。 係呀，我真係驚㗎，因為點解你諗下又請埋啲咩金毛飛300蚊又嚟黑社會搞埋出嚟，呢全部都係共產黨嘅呢啲做法手法都一模一式一樣囉，即係我係好驚㗎。 唔使驚嘅，只要我哋啊有一個好嘅良好嘅意願，明天將會更好。 有個開放嘅 不過呢就一定要啊，即係要經過一個啊，即係要經過一個爭取㗎嘛，我哋唔可以放棄嘅，啱啱啊。嗱，我哋要去聽新聞啦，多謝你電話喎，得閒繼續收聽。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輕，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9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乡议局副主席林伟强在港台节目入面说，政府人员到元朗大堂荔枝山庄拆除政府土地的旧建物，认为政府的办事有效率，又派出警员戒备，加上居民克制和当事人了解民情，过程令人安心。林伟强认为，若果政府将来要清拆僭建的住宅，应该小心控制，做好适当的安排，理性处理，因为涉及数以十万计的家庭，建议放宽无即时危险的建筑物。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张伟伦在商台节目中说，自从当局宣布公私营医院出年停收非本地孕妇，近期出现产科护士回流医管局的情况，有护士查询医管局是不是仍然有护士空缺，至于医生回流就暂时未见到，相信和医生希望再观察一段时间有关。张伟伦又说，自从零配额措施公布之后，近期冲关的内地孕妇已经由未宣布之前每星期的十几二十个跌至去到每星期的7个，相关的信息起到一定的作用。又说关注急症室人手短缺情况，会持续招聘和加强急症室的支援。吐露港公路早上7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货车翻侧，司机受伤送院。吐露港公路往粉岭方向近大埔一段的交通挤塞，运输署呼吁揸车的人士改行大埔道。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报章撰文，他质疑立法会议员用拉布阻碍重组政府架构对市民有乜嘢嘅好处。他说，改组政府是希望改善过去做得不足的地方，提高施政成效，改变社会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状况。现时的改组除了增设副司长之外，只是涉及4个的决策局。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都要开会讨论。反观2007年涉及8个决策局的改组变动颇大，但当时只是有政制事务委员会开会。梁振英质疑是不是属于拉布的一种，担心距离7月1号只是剩低少于个半月的时间，立法会是不是仍然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种种的程序。梁振英又说，市民对新政府有期望，反问让路给新政府团队，在7月1号全体上任就位对市民有什么坏处。希腊激进左派政党联盟领袖齐普拉斯警告，德国主张的紧缩措施可能最终会拖垮整个欧元区。他认为国际债权人必须承认错误，并且改变策略，避免酿成灾难。外界关注下个月17号希腊国会重选结果，将会决定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欧洲官员就强烈希望重选能够产生强势政府，结束多个星期的政治不明朗因素。到咗柏林的齐普拉斯重申，假如希腊由他领导，将会推翻救助方案的紧缩措施，但是就不会主动寻求退出欧元区，反而有机会挽救欧元。又声言紧缩措施是错误的方法，已经重创希腊经济，假如坚持紧缩下去，最终会将希腊逼出欧元区，对欧元会构成更大的危险。齐普拉斯认为挽救希腊免于崩溃符合欧元区的本身利益， 他比喻希腊这个病人假如得不到治疗，危机将会扩散至整个欧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骤雨会逐渐增加。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继续跟进翻，咁啊，早前吐露港公路入上水方向近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到好啊。上次继续暂时要全线封闭噶，龙尾短翻少少，去到呢个科学园噶。咁啊，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翻现场警方指示啦。咁啊，驾驶人士咧亦都可以考虑改行呢个大埔公路啦，入翻新界方向噶吓。好啦，出边嘅交通翻工龙尾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现时去到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方向，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都系车多啊。枕住去到管道口，实施紧拣风添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睇下龙尾揾到未先吓，揾到啦，见到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啦，5C14局啊，做未揾到，仲未做到嘅，其实好简单噶吓。嗱，首先洗干净晒啲材料啊，全部撤丝啦吓，包括呢个辣椒丝啦、芽菜丝、雪菜肉丝、火鸭丝，加埋豆腐丝，系焗几耐？焗14分钟，冇错，即刻完成呢个5C14局，准时7月1号入席啦吓，各位起发啦吓！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油麻地停车场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浙江街，仲有东隧过翻香港咧，呢分钟系排翻去汇景花园噶吓。咁啊，新界区方面啊，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收费港。长车多少少噶，睇埋大埔公路向翻大围嚟，龙尾去到呢个沥源村噶吓。啊，蛋妹啊，嗱，欣赏完呢个毕加索名画，又睇完我偶像天王巨星嘅罗文珍品展啊，喂，未够喉，点算好先？ 唔紧要，唔紧要，千祈唔好离开香港文化博物馆主，嗱嗱声去睇埋上世纪最流行嘅漫画人物乌龙王啦。漫画家咧雷雨田透过主角发生嘅乌龙事咧，借以批评战后嘅广州社会咧唔公平同埋官场黑暗嘅事等等啊，顺手咧揭露埋民生疾苦嘅人。同时即非常好睇嘅。自从咧1946年乌龙王面世之后咧，深受广州、香港同埋澳门嘅读者欢迎，更加咧改编过电影添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记得喺6月4号之前朝10:07嘅时间嚟香港文化博物馆啦。不过再次提提大家啦，博物馆咧逢星期二休馆，入场咧系需要收费噶，记得准备好散纸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 地震？ 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升度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嘈住啦，呢个帮我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2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有关条款约束。 手足口病可以透过患者的口水、鼻涕和排泄物传染给小朋友。记住勤洗手，不要共用毛巾。万一染病，千祈不要翻学或者去泳池。还要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卫生。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www.chp.gov.hk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香港、九龙、新界只有一套法律，冇三套法律。 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咯！啲村民觉得。 嚟紧呢五年，相信政府都预咗冇物业期嘅。 泛民嘅议员主动埋嚟同我握手，嗰、那个会咧，并唔系不欢而散。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鹏飞、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九点零九分，我哋直播室多一位贵客， 贵宾嚟啊，贵客， 亦都系老友记啊，李鹏飞。 我讲过嚟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啊，我方至迟到 嘅。你住喺沙田啊？ 系啊。 嗱，李鹏飞就系我哋呢个所谓复仇者联盟嘅其中一个。 唔系、啊，我唔记仇噶。 我哋都唔记仇，讲笑啫。Avengers 唔系记仇噶，你有冇睇嗰套戏啊？ 有 睇啊 ，Charles Bronson 啊嘛。 唔系， 新嗰套啊，三 D 三 D 而家最新嗰套系 Avengers 啊，我哋要睇啊，好好睇， 系咪啊？ 系讲 复仇， 唔系复仇，系警恶情奸除开， 系对付啲外嚟嘅星球人， 啲恶人啊，对付啲恶人。唔系咁，当年风波里茶杯， 系 而家我哋发还声于民，开翻档。 你呢个名学几多好啊？ 开翻档呢个名系如真改噶。 系咪 啊？我哋而家叫翻条风波女，佢唔要啊嘛。咁人将呢啲嘢抌落垃圾桶，我哋执翻嚟 recycle 翻，我哋环保啊嘛。 所以整靓佢， 整翻靓佢，搵翻以前不林，搵翻以前阿余真唔要。 咩？刘玉华咪旧拍档咯，你 搵翻余真以前唔要嘅人，即系我哋还翻把声出嚟啊嘛。嗱咁啊，有边个咧？有林玉华啦，我啦，黄毓民啦，梁文道啦，蔡东豪啦，李鹏飞、袁志森、周容咧，周容就唔关我哋事嘅，周容俾港台抌嘅，袁志森做过风波， 诶、哎，嗰时候做过体工噶， 做过， 唔系都系 我哋，我走嗰阵时候都做过噶， 系咪啊？ 之前有做过， 唔记得咗， 之后有做，啊嗱，你咧就好似话你仲有冇去过商台开咪之后？ 有， 你嗰阵时话唔去噶嘛？ 哇！嗰阵时话无谓啦，唔系闹佢老细。 你以后都唔去噶嘛？人哋闹你气 唔系李慧玲有一次， 因为你系李慧玲 嗌你去嘅啫。算啦，我都话 当年午夜凶铃，你唔好讲啦，讲翻今日啦。 系 嗱，请咗你嚟啦。喂，几时移民啊？你而家好多人追你呢样嘢啊嘛？你话当年 嗰个系 N 年前嘅事，系嘛？有人话 N 年都唔选咁啊，佢既然佢选中啲，我讲嗰啲又系 N 年前嘅事。 哦 ，N 年前嘅事。 忘记他， 即系你而家继 续快，年纪大咗好多。 继续留讲啊，继续留讲，继续留讲。 琴日有一个朋友话俾我听，佢话佢觉得即系生活指数啊，舒适嘅指数啊，台湾好过香港。 梗系台湾好住过香港，平啊。 佢话佢移民台湾。 你咪台湾都好平噶。 是咩？我唔知啊，佢好有钱。 同香港比较， 打工仔咪家伙。今日报纸讲系佢哋嘅人工系我哋一半啫。 系咩？ 系啊，嗰啲系打工仔系啊，话好辛苦佢哋。比对香港同埋台北嚟讲，真系吓。 系咩？ 系啊， 台北比较 人工低啲。哦，不过可能我生活指数唔同啦，真系。 冇嘅，啲人工低啲，啲物价又低啲嘅，只不过系啲 香港而家物 价，奢侈品你就买唔到嘅啫。但系你话讲衣食住行咧。 啲菜又貴得不得了，以前六蚊嘅，而家十四蚊一斤啊！我唔知啊，如果我太 太 貴，我又唔使去選特首，去咩街市啫？ 呢個特首，呢個後任特首就成日標榜自己落咗一百幾次，上咗百幾次街。 嗯， 大佬佢都唔知立法會議員選一次立法會議員啊！ 你選過噶？ 我話俾你，連續3個月， 我選過2次。 喂！日日都喺街嚟啦，百几次打个乞嗤啦。你点睇梁振英啊？ 梁振英上场之后咧，啲 character 佢啲个性咧慢慢浮现出嚟。原来佢真系好紧张民望， 嗯， 好紧张， 紧张得不得了，就唔会同煲仔话视民望与浮云，佢、绝对唔会。 佢民望 仲有乜嘢咧？唔系仲有，因为以前点解香港人连埋 就算我再嚟，唔系几理解佢咧，因为佢以前唔系几睬人嘅， 冇人识佢噶， 吓冇啦，所以你唔知道佢性格，唔知道佢办事能力，根本对佢冇乜印象。尤其咧就佢做咨询委员会咧，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咧，应该同嗰班人沟通几强下，但又唔系咁。我就系有排口话俾你听，就算食饭嗰啲。occasion 啦，佢都唔系几去嘅。 佢话你班人啊，做完嘢走去唱 K 啊，佢翻房做 唔会咩唱 K， 佢都唔识唱 K 嘅。 佢自己讲， 佢自己讲啊，佢话佢去北京开会，你班友咧啊，即系啲人大政协咧，就个个走晒唱 K 去饮酒。 唔系，我系 K 喺边度我都唔知道。 啊， 真系 佢咧就要翻房做嘢啊。 唔系佢即系总而言之，香港人连埋认识佢啲人咧。就真系唔知佢嗰个谂法系点样嘅，所以咧对佢有保留咁啊，咁啊而家慢慢会浮现出嚟啦。尤其咧佢选中嘅第二日，佢去探完好似煲胎唔知啊， 完煲胎之后咧就走去中 联办，唔系中联办之后佢就翻办公室啦。咁啊，嗰个记者想问佢问题啦，突然之间个男人嚟， 佢开佢啊， 佢咩冇按开，佢行过即系同以前一样唔睬佢啦。突然之间呢个记者话哦。啊，师伟，你选中之后系咪就唔使见记者，唔使坐记者，即刻 转过嚟啊？ 翻翻转 嘅，嗰个镜头好紧要噶，即系证明佢咧，以前咧根本听都听唔见嘅。去行政会议咧，行政嗰个会议嗰阵时咧，佢就直行嘅，从来唔系点接信啊嗰啲嘢。但系依家唔同咯，佢要做特首，要做想办法即系制造个形象。咁我觉得佢几成功喎、啊、佢既然但民望系紧要嘅话呢，佢绝对唔会揀林瑞麟。 嗯。 绝对唔会，因为林瑞麟即系最低民望。 偏房毒药。 林郑而家70喎，做咗之后几多唔知喎、 啊。佢迟啲就知道林郑将会呢害死佢。佢就嚟知㗎啦。 咁未必，你咁你唔好危言耸听。 我话俾你听真系㗎。 唔好一厢情愿。 林郑呢就又系抽水王嚟㗎。 哦， 两个一起去抽水咧，就会出现冲突噶啦，啊！ 唔系林郑出名咧，因为皇后码头啫， 系 啊，皇后码头佢唔系佢冇讲一句嘢，但系佢坐喺度六七个钟头。 煲胎捧佢就话系打得啫，啊，煲胎就造就咗一个打得嘅形象。咩叫打得咧？我话俾你，最打得边个而家咁多官？ 嗯， 最打得嗰个叫曾伟雄啊。 哦，托英 托 英就 话佢托英咁啊，高佢又系嗰种人。喂，曾伟雄又系嗰种人。林郑又嗰种人，不过一个好样啲，啊，一个咧就威武啲咁解啫。你话两个 都好打， 唔系啦，你啊嗱，你四朝元老啊，唉， 咩元老啊，老啊老， 哎呀，四朝元老啊， 点、 啊、经过你自己讲，经过高老马， 系、啊、 高老马之后， 我都唔知啊，我而家细仔嘅年龄同我有38岁嗰阵时咧。就入咗局喎， 经过几多港督先啊？ 高老 马啦， 高 老 马啊， 四朝元老咯， 系啊系啊， 啊跟住啊尤德、魏奕迅， 系 彭定康你冇份？ 有一阵，仲我喺议会入边啊嘛，你记唔记得政改嗰一役啊？ 开始炒得又热， 差一票啊， 嗯， 系 政改嗰一役啊，系咯。 咁你又好嗱，你就又评论员啦，又政客啦，又乜都齐啦。你点睇梁振英话？如果我搞唔掂嗰个改组嘅架构改组，我做唔到5司14局咧，就乜都做唔到噶啦。嗱，屋又起 唔 到，佢系咁讲佢噶。 唔系咁唔会嘅。 佢话残疾人士咧、 啊，今朝甚至乎讲话咧吓，伤残福利都受影响。 呢个佢希望啦，佢希望即系立法会快啲，但系佢又唔到佢话事噶。 唔系你可唔可以分析下点解咁心急？即系点解急？成咁啊，系咪真系咁紧要？7月1号 我哋广告翻嚟听下飞哥点样分析下。 我系海琪的天空嘅陈海琪，我睇 Annie 音乐剧一定要带定纸巾。点解？我听 Annie 嘅时候，好似讲紧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嘅故仔咁。当我完全代入佢点样由孤儿院挣扎求存，就可以感受到佢勇往直前嘅精神。佢一唱 Tomorrow， 我就好感动啦。Annie 音乐剧5月31号香港演艺学院隆重公演，快啲买飞啦！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哇，真系估唔到，真系估唔到啊！估唔到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真系咁好卖啊 ！DBC 同友好团购嘅优惠真系坚平过石坚啊！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原价488，而家都只系卖288。吓，点先买到？梗系上友好团购抢货啦！仲慢，优惠只系做到5月24号星期四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李鹏飞、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而家9:19。 问答你个问题先，即系 你几时移民啊？ 咪 N 年佢之前讲过算啦， 冇再提啦。 唉，唔系再提冇。 N 年啊，你应该讲85,000啊，冇讲就即系唔使讲。 85,000， 冇讲，我冇讲，我冇讲。 我都系度学嘢咋，喺大班跟人学嘢。唔系啱啱你问嗰啲咧，就关于啦，佢系咪唔可以 function 啊？即系如果冇咗五四局，咁啊，梗系唔系啦，系嘛？咁一切其实一切如常，其实佢应该咧，亦都系谂咧，就既然上场之后先做呢个改组咧，亦都唔会延迟任何嘢。 系 咁啊！我谂佢而家想升级啦，佢想即系有啲人 offer 咗，唔好节外生枝。 系 啊，系咁嘅原因啫，冇其他原因嘅。 咁嗱，过唔到咪7月1号再攞去立法会咯。 系啊， 喺新一届立法会，新一届9月啦， 实过到噶。 我急乜嘢？唔系我个问题就话，我觉得佢急到咧系不择手段嘅。 咁佢制造一啲矛盾，即系好似你讲咗之后，人哋以为真系房屋问题要最少迟几耐啦？啊，你轮候拆又会来啦？呢啲佢如果制造对立咧，将来对香港唔好噶。我哋而家唔知佢施政啦，真系即系听其言观其下啦。呢、这个冇办法噶，呢、 这 个冇办法。香港一啲评论嘅人睇佢，因为佢以前真系公众场合。阿大伯，你做节目咁耐，有冇听过佢讲咩？15年， 我咧就话咧，我就观察咗佢咧，20年噶啦。 哇，你咁犀利嘅， 系 我3年啫。我系3年到嘅啫，3年零啫。 我话俾你听啦，不过有位听众问你，即系嗱，我哋有 Facebook 嘅，而家做电台要某天 嘅 Facebook 有听众想问你，想你解释下点解当年你即系当年其实讲紧选举前啦， 系 佢就话咧话你曾经讲过连只狼啊，呢只狼连闸都入唔到，咁点解而家 唔单止入咗闸？狼系你移俾佢之后啦， 即系你当你曾经讲过啊，作为一个评论员， 嗱， 你分析过话、okay, 梁振英连闸都入唔到，而家人哋做埋特首， 输咗两餐饭添， 有冇解释下点解？点解老猫烧数咧？ 唔系老猫烧烧数，我话咧上边改变主意， 点解改突然间改嘅？我哋唔系， 但 因为 选举前9日，唔系啦，嗱，你选举前九日对成改变主意，即系一月之前， 即系14号， 甚至我了解到啦，上边有人劝退添，佢唔退， 系 咁啊！有好多人问我，佢上边即系观察咗3年，即系上边有边个做佢嘅后台咧？我可以话冇，查嚟查去查唔到后台，佢坚持佢自己想做啲嘢咧，想做特首啊！咁点解我讲几日咧？就系因为 咁佢好叻， 唐英年。 咁我觉得佢好叻，我觉得佢。 咁唔系唔叻噶，佢唔出声啫嘛，所以你唔即系全香港人啊，冇几多个认真了解呢个我哋呢位候任特首嘅谂法啊、谂头啊，甚至因为咁多年，你有冇听佢讲嘅嘢？ 有曾经漏啊， 少之又少。 曾经漏啊，刘慧卿直抽，不过人哋同话同佢辩论， 佢缩沙啦， 就缩噶啦。 啊， 系唔系？即系好少知道佢嘅施政，但系佢嘅政纲写得好多嘢，好清楚。佢想做乜嘢？而家咧，即系有本嘢佢写嘅咧，你可以监察佢嘅施政啦。 拿住 到底做唔做到？嗰本嘢几厚下噶，我睇咗2次啦。 好噶，如果样样都做到，我支持佢啊。 咁佢梗系想做啦。 我成日挺太古城， 所以我都话， 我成日挺太古城啲楼跌到5000蚊尺。 哇！咁佢又唔系咁毒噶嘛？ 我想咪毒啊！喂， 为人民点解知唔知？ 为人民服务啊，大佬。 好简单，即系你如果睇唐英年先，个9年嘅官职做到第二把交椅啦，行上去做特首啊，即系上边梗系想培养佢做特首啦，唔系半步啊， 四分之一步路就到噶啦。 嗯， 咁但系佢处理自己 脱脚咧， 咩日泽难 出 梁振英自己都讲啊，自己讲噶喎，好难攞到日泽票，唔系我讲噶，唔系净系我讲。 佢话揼石仔啊，一票 冇错啦， 行翻。 唔系你知道呢个又佢有个目标咧，佢就几有恒心做呢件嘢，佢即系想做特首啦，劝都劝唔退。我讲噶啦，系真实嘅事实。所以咧，有人同我咧就一餐饭，我得输咗两餐，冇得讲。即系到最后，大家都知道刘延东去到深圳叫啲人上去 麒麟山庄， 叫啲人上去咧，就即系通知佢哋支持边个。咁啊成即系唐英年你知噶啦，你咩唔知啫？大班你又冇办喎，即系散晒，甚至有好多人转态。是不是 我唔知啊。 你咩唔知啊 我 咩唔知啊。 咁最尾个唐英年都话 你你应该到第二个你应该唔到我。 喂你话咩啊咁啊即係 呢个系真系。 如果你嘅分析系正确嘅话呢。 咪仲有一样嘢。 咪你 inspire 咗。 咪仲有一样你要谂下廖辉失势。 嗯。 啊即係唔到佢话事。咁我问清楚我啲 context。 即係你啲 事。对唔住啊问清楚咩。廖辉失势同太子党失势有关， 嗯， 所以好快， 你唔系最恶嗰个都捉住佢啦，而家薄熙来啦， 薄熙来啊，系啊， 因为薄熙来系即系喺重庆啊，人民英雄嚟噶， 系 有只歌叫薄熙来之歌添，唱佢唱红打， 唱红出打黑， 我特别留意啊。咁开战啊，你做一个 occasion， 有啲即系小动作，多啲咧，我哋要睇住咧。温总第一日佢颁嗰个委任状嗰阵时咧。梁振英咪上去，系紫荆阁啊，就一睇，我一睇，点解唔见咗廖辉嘅咁？香港报纸好犀利， 苹果第日即刻出咯。 我唔记得边张报纸，我睇睇啊，话佢失势冇咗啦，即系冇咗佢喺度。 跟住下一个活动佢就铺头咯。 第二日铺头，所以香港嘅报纸咧，我哋领导人实体嘅，实体晒，所以睇第二日铺头咯，就企喺度，冇讲嘢，冇讲嘢，冇喐，所以即系。香港咧对国内你话冇影响啊假噶，大伯好大嘅影响。 嗯， 扮暗春好啲啦，太大影响力会死噶，小心啲啊，飞哥。 咩会死啫？你而家我哋香港我话俾你听，核心价值最紧要啦， 抽后算账啊！ 你有账俾人算先得噶。 唔知噶。 咁啊，咁啊系唔知。咁啊唔知，但系你有账俾人算先。 我问你啊，你有冇行差踏错过？你唔知噶，唔使答。 唔系，全世界人都有。 知噶。 是 即系问题好似啲中药铺咁啊，好多柜桶噶，佢几时开个柜桶攞啲嘢出嚟，你系唔知噶，同埋 即系等于阿曾玉成 入边有啲乜嘢你都唔知噶。 收到阿 CY 嘅 话， 我同情曾玉成， 有曾玉成 唔系同情佢，即系佢个位置系咪？ 有曾玉成都有几个柜桶啊嘛，都俾人攞啲嘢出嚟啊嘛，咁你谂下我 曾玉成好幽默嘅。好似讲过佢嗰几个柜桶嗰啲 嘢，我想问下你啊，飞哥啦，即系如果我听完你咁讲咧，我茅塞顿开，即系你 inspire 我。 你唔系啊嘛？ 真系，我话咩？我觉得一样嘢，我冇谂过嗱。你而家就讲咗一样嘢出嚟，我谂大家听众要听住。梁振英系冇人脉关系嘅喺中央， 系啊， 即系呢样嘢我哋 唔系最少我查咗三年， 摆个款出嚟咧，佢制造一个形象过去咧。佢喺內地咧，喺中央咧，係好有關係，好多人撐佢噶啦。呢個第一個啊，如果一個人完全冇人脈關係，啊又唔俾佢入閘， 唔係啊，勸唔退啊， 又撞板，又勸退佢，佢唔退，而能夠上到位，喂，呢個英雄嚟嘅大佬。 唐英年咧，老實講，好多嘢我哋做朋友都唔知道，但係佢自己大家都知道啊。方失失係選舉怪事真係。 嗱，我话俾一样嘢咧，我用几个字形容咗成个选举噶啦。 嗯， 十年前，唐英年已经预咗自己做特首噶啦。啊，而十年前咧，梁振英就准备做特首，咁你咪睇到边个会赢咯？一个已经谂住自己做咗啦嘛，做咗乜都唔使做噶啦嘛，即系龟兔竞赛，即系兔仔突然间瞓咗。 你讲十年前，我记得有一件嘢啦，即系阿唐英年咧就问我一件嘢。是他屋企是他 York Road 嘅啫， 系咪喺个地牢度倾啊？ 唔系，我唔知道佢喺地牢。唔系，我真 系起好未起好， 我唔知啊。但系佢净系佢同佢太太同我同佢即系食晚饭。咁佢有一样嘢问我嘅 advice 就系话而家董生邀请佢即系问责制做 工商局长， 商务及 科技发展 局局长咧，应唔应该做咧？ 我 话你唔系，我话你如果有目标想做特首，再更上一层楼，再更上一层楼嘅话，你一定要入官场。你要同公务员熟悉，知道个运作。如果出边任何人入去咧，公务员嘅尤其问责制，公务员嘅心理咧就排斥嘅，系嘛？所以你我话你嘅人咧就唔系点会得罪，而且成日笑嘻嘻。系啊，你应该入官场，佢咪入咯。即系做商务。 原来你点黑路去行？ 唔系点黑路，佢问我，佢问我。 睇翻转头就你点黑路去行啦。 大伯，咁你 今日好惨啊！ 你系咪？今日好惨，佢自制而成嘅啫，即系大佬唔关我事。 秋后算账啊！ 佢我唔关我事嘅啫，系嘛？ 你真系，原来终于知道呢个老友记啊，飞哥。 你系你话得啱唔啱啊？ 十年前点黑路俾唐英杰？ 总之佢应承日官场啦，个原因咧就系佢即系问啦。我话你如果想。想真系个行政会议成员嗰阵时，佢都唔系几了解。我做咗好多年，都唔系几了解公务员嘅运作噶。 嗯， 好，佢哋又好犀利，官场文化啦。你唔入去，你真系唔系几明。 冇嘅，如果你 要 你如果唔你如果唔入去，冇机会入去，又想知道咧，好简单嘅，买一套英国剧集。 Yes Minister， 你就睇嗰度 Yes Prime Minister 就得噶啦。咁你就明啲 Yes Prime Minister 又睇过。 你 点样冇啊？点样冇嗰 啲 政治委任嗰啲？ 系 啊， 常备点样玩啲局长你就明噶。 吓，但系佢哋咁，佢哋真系政治中立个，佢唔出镜噶，唔拉票，唔就分析俾。 好，我哋听新闻。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讨论下届政府架构改组建议。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主管罗范昭芬话：，若果新架构喺7月1号未能够实施，会出现人事职能混乱。新班子若果如期上任，亦都期望喺立法会休会期间就各项政策嘅优次达成共识，令到10月公布嘅施政报告可以有更加清晰嘅图像。时事评论员前立法会及行政局议员李鹏飞接受本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入边话，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当选特首之后，梁振英紧张民望嘅个性开始浮现，因此选择民望较高嘅现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担任下届政府嘅政务司司长，而唔系民望较低嘅现任政务司司长林瑞麟。李鹏飞又认为，梁振英指若果立法会冇办法喺7月1号之前通过重组政府架构方案，只系唔想节外生枝，又认为若果喺香港制造对立，会对香港不利。乡议局副主席林伟强在港台节目入边话，政府人员到元朗大堂荔枝山庄拆除政府土地的旧建物，认为政府办事有效率，又派出警员戒备，加上居民克制和当事人了解民情，过程令人安心。林伟强认为，若果政府将来要清拆僭建的住宅，应该小心控制，做好适当的安排，理性处理，因为涉及数以十万计的家庭，建议放宽无即时危险的僭建物。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张伟伦在商台节目入边话，自从当局宣布公私营医院明年停收非本地孕妇，近期出现产科护士回流医管局的情况。有护士查询医管局是不是仍然有护士空缺，至于医生回流的情况就暂时未见到，相信和医生希望再观察一段时间有关。张伟伦又话，自从零配额措施公布之后，近期中关的内地孕妇已经由未宣布之前的每星期十几二十个跌到去每星期的七个，相信信息起到一定的作用。又说关注急症室人手短缺的情况，会持续招聘和加强急症室的支援。希腊金融稳定基金表示，已经批准向希腊四间大型银行注资180亿欧元，预料最快星期三会获发所需的资金，而资金将会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所发行的债券的形式提供。银行业方面说，融资可以令到银行再度取得欧洲央行的融资。欧洲央行上周暂停向部分希腊银行的融资，主要是考虑到对方的资本偿付能力不足。财经方面，恒指最新是跌紧263点，报18775点，国企指数是跌紧189点，报9509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骤雨会逐渐增加。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跟进翻咁啊，早前呢个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继续暂时要全线封闭嘅车龙去到马料水，咁啊去到上述地点要留意翻啦。咁啊，驾驶人士呢亦都可以考虑改行呢个大埔公路入翻新界方向噶吓。好啦，走翻出嚟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洪水呢伊利莎白大厦唔知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呢暂时是正常嗰隻㗎下。咁西区方面啦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睇到龙尾啦有啲变化㗎下。现时去到临时街停车场㗎係啦听到我哋嘅飞哥嘉宾係呀特别嘉宾飞哥讲下哇原来特首选举前九日有啲变化㗎 CY 原本呢话乜乜乜哎呀跟住就乜乜乜哎呀都唔好讲咁多继续听㗎啦总之有佢份坚持啦係啦係啦最后就可以选出喎哎呀真係过啲以为佢行得比人慢啊点知最后跑得比人快真係冇嘢讲啊希望佢做得到啦吓、啊。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啦现时龙尾又排返去呢个西行道桥面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去到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去到浙江街㗎新界区方面啦思瑞出返九龙方向排返去嗰个新田围村㗎吓。啊大妹啊离开咗香港文化博物馆之后呢啊大围仲有冇其他地方值得参观下呢 梗係有啦同一要去曾大屋参观下啦曾大屋位于沙田博康村附近邻近呢个狮子山隧道在区内咧保存得最好的围村之一，亦都系仅存最大的客家式大宅啊！围村咧喺二次大战嘅时候，曾经咧收容过啲逃难嘅人士，所以被尊称为曾大屋。如果大家想睇呢座由花岗石、青砖木材建造嘅独立中式青砖堡垒咧，记得去参观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一个人除咗聪明之外咧，原来嗰种坚毅嘅力量好紧要嘅。我哋叫 persistence 即系你嗰种坚持落去嗰种力量，其实真系好紧要。中国人都讲嘛，滴水能穿石啊嘛，就因为时间功夫啫嘛。水点解佢读到嘅石头有个痕迹喺度啫？就需要时间同埋功夫啫嘛。咁但是聪明人咧，短处喺边咧？一般学嘢快啲人咧，佢哋好快厌倦嗰样嘢咧，缺乏咗呢种咁嘅持久心，因为佢学嘢太快上手咧，佢变咗咧好易咧就 get bored 啊，即系会感觉闷，就唔会继续落去。 颜联舞，莲花笑都常诗，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现时我们正同时推展5条新铁路，预计在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的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在7月21日前提出意见，一起规划我们未来的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鹏飞、林毓华。 九点三十八分直播室里面，当然梗系阿飞哥喺度啦，仲有林毓华同埋我啦。嗱，听众如果想打电话嚟听，同我哋倾偈，可以打1872111嘅。嗱，飞哥 系。 你讲啲嘢咧，有啲听众话喂，我听过晒噶咯，喺电视睇呢啲节目听过咯。 你请我嚟呢度， 大明大放。你今日讲啲节目，你今日讲啲嘢啊？呢日我哋啲老友记话喂，听过晒噶，叫飞哥讲啲坚嘢好唔好啊？ 未 有咩坚嘢你未讲啊？你不如喺度爆啲啦。嗱，你其实真系点睇梁振英？ 我哋真系要等佢上场先，因为佢个办事能力香港人唔知嘅。 嗱，你睇佢最近 嗱，佢揾咗我讲双飞先，我讲双飞先，即系佢知道识香港人嘅脉搏。 嗯， 唔系咁有好多人知我白痴啊？ 唔系噶， 唔系噶，讲一人一张床啦。 唔系噶， 咁多道理唔做嘢 啫，咪咯。 一个系守法，一个唔守法，就唔简单。一个咧就 点点守法唔守法，佢即系知道民情咧，香港民情会好反感。啊，因为医疗嘅设施唔够咁嘅嘢，咁啊突然之间话2013年系零，咁好易讲，但系真正做唔做得到 吓，未必知。 所以我哋唔系我哋要知道 守规矩一个守啫嘛， 即系要知道梁振英嘅办事能力咧，佢真系上场先得。讲系讲系好多人先讲，不过 阿唐英年 话，你知道唐英年讲麻麻地嘅啫。 唐英年话梁振英讲就天下无敌。啊，做就 讲过啊， 有心无力佢话就应 竞选嘅时候啊， 竞选嘅时候， 而家有冇讲啊？ 而家暗春咗啦，佢惊俾佢抽后算账，唔知几惊啊！真系 使乜惊啫 ？ICAC 查串件，你有冇听过？ 阿唐英年佢喺呢度讲噶系嘛？ 系啊，唐英年话我都未听过 ICAC。 不过我觉得咁啊，真系老实讲，唔讲好过讲啦。尤其佢同佢竞选特首啊。即系如果你申请就咪好啦，呢啲讲出嚟唔系有嚟冇嚟，冇作用嘅。 咁啊神嘅， 系嘛？ 一个人都可以神嘅，俾你揿住嚟打都可以嗌两句噶嘛。 我又冇听过你信过啊，信咩啫？ 我咪我身冇全业都落埋啦，大佬，你知唔知啊？而家商台咧，即系我哋以前个平台啦就变咗梁振英喉舌噶啦，已经。 唔系系嘛？ 唔知啊，王永啊，你又唔知讲啲白嘢俾你听。王永同阿罗万招辉勾结咗， 唔系系嘛？ 你唔知啊？唉，真系阿飞哥， 好多嘢唔知啊！ 佢哋咧而家所有任何关于梁振英嘅班子嘅嘢，同埋佢哋嘅班底嘅人咧，一定要去阿王永嘅节目。王永仲狼过梁振英啊！佢打电话俾现任嘅官员啊！ 竞争 啦，我冇认竞争，喂，嘥时间啊，绑埋只手啊，绑埋两只啊，唉， 佢最近出咗本书，我帮佢写咗罪啊。 咁你冇所谓，讲 竞选唔系讲竞选嘅， 全个过程 系一个历史书嚟，几好啊。 咁啊，问题系点咧？佢直情打俾现任嘅官员，你知唔知点讲啊？ 我唔知啊，呢啲八卦新闻。 佢话罗范招芬叫我打俾你，吩咐你嚟我嘅节目嘅。咁都得啊！ 即系未走嗰啲， 未走嗰啲啊！咁都得啊，大佬，你都唔知你得闲，你冇听心机。 好事、 啊。而家我叫我啲听众，嗱，我啲听众好好噶，帮我监听噶啦。不如听众有话俾我听，今朝王永又讲咗梁振英乜嘢啦？嗰、个系官方台嚟噶，而家嗱，而家改咗形势啦。嗱，你啲老友记喺曾荫权年代咧，民间宪报就升到，啱啱啊？而家梁振英上场咧，民间宪报变咗明报。东方 咁够人还你啦，煲太针， 我先攞埋先啦。仲有经济日报，喂，我冇，我好公道嘅。我嗰时做立法会议员，我冇平台嘅。OK， 咩叫针我都唔知啊？针咧， 但你都知啊？人哋 我话俾你咩叫针咧？ 冇讲我呢 啲。我话俾你咩叫针啦？针一卧底啦，卧底就唔俾人知噶嘛。我头着咗针字喺度。死啦！叫你做卧底，大佬死梗啦！叫你真黑社会做卧底，你搵周围话俾人听，带咗摩轮卡， 我又唔， 我差佬嚟噶， 我都唔想望你系卧底系嘛？ 佢唔系卧底，直摆明噶，又使乜做卧底啊？而家头作咗个狼字噶，不过佢就小狼，即系有小狼队噶嘛？你知 唔系因为竞争对手的问题？ 唔系啦，喂，冇得竞争啊！人商台财雄势大，50 咁你都要听众先得噶， 有 FM。全香港你俾个 FM 我个发达啊！ 佢做唔做 digital 啊？ 佢唔做， 唔做啦！ 我哋而家俾人阉我哋嗰啲发射啊，你又唔知 啊？ 不过全世界啲制度都好似唔系几成熟咁。 咪香港就就嚟都死噶啦，因为佢 咁你又早 冇得做啊！喂，呢、這个世界，我觉得喂有啲嘢唔做冇得做，咁你做唔做啊？咁你鬼叫你想开声咩？鬼叫你想做风波咩？鬼叫 佢有呢个梁振英嘅风范 咩？ 咩风范啫？ 咁你系叫劝佢退，佢唔退啊嘛，死去做。得咗， 俾个 属下 你做咯。 呢、這个就系、是、香港精神啦。 咁啊，最紧要整个竞选，自从2009年3月26号，即系同我讲佢竞选特首开始咧，我就好留意佢讲啲嘢、做啲嘢点样。咁亦都知道啦 ，it's a fact，就有人喺北京劝佢退，佢就唔退，就继续努力。不过而家我。即系我反而觉得最大问题，我哋而家要观察呢位候任特首咧，就 是、 真系要等佢上台先。咁啊，人哋话你评论啊公道啲，咁咪等咯，好快啫嘛，个零月系嘛？到底佢即系做啲乜嘢？不过我仲有一样嘢相信，因为而家世界嘅潮流有转变咩啦？而家你睇下嗱，法国、意大利佢哋冚唪向左行， 系 向左行咧， 经济唔好嘛， 因为点啊？唔系贫富悬殊。连奥巴马都系咁，我睇过佢嗰本书咧，嗰阵时咧即系写咗本书《Audacity of Hope》咧，系好好睇嘅。佢请教 Warren Buffett，Warren Buffett 讲句嘢啫，嗰阵时已经讲啦。佢话我交个税率系低过我 receptionist， 即系秘书啊，低过秘书。咁啊，即刻谂我喂，点解咁啊？就富人就越嚟越富，穷人就越嚟越穷。 我哋 全世界都系咁。 阿李生唔使交税嘅。 佢个董事费得 5000蚊，因为佢唔出粮啊嘛，咁佢所以就即系如果要咁讲咧，即系 Warren Buffett 咁讲咧，系即系其实咧取巧嘅。咁你唔出粮咪唔使交税咯。 话嗰啲领导啊，大佬，总之世界性嘅领导咧，而家开始转咩咧？即系 pendulum 太过右啦，啊，而家向左行。 所以咪梁振英喺选举嘅时候，佢咪得势咯。 咪亦都要知道佢系同情，佢应该 撩起咗个阶级斗争啊嘛。 系咪？但系佢都亦都系同情。同情即系 underprivileged 噶， 咁系 啲弱势社群啦。 我都话啦，如果梁振英佢选举时候嗰个政纲，佢全部做到晒，我支持佢噶。但系做唔做到，最紧做唔到就好大。 有一点咧，有一点你冇留意咧，佢叫行政机关，佢就讲下行政会议嗰啲嘢。其中有一行咧，最尾嗰度写住啦，佢要成立一个叫做行政学院。 哎，呢个党校嚟噶， 系啦，我就 你唔知道， 佢梗系唔认啦。 唔系 训练公务员，公务员就政治中立，使乜？ 而家咩政治中立啊？你知唔知？ 因为学院喎， 你咩最近转啤又出嚟讲嘢？我一话俾你，佢讲咩？可能你又唔知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李鹏飞、林毓华。 电话就1872111。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位白太嘅，我哋听完电话先，我再话个又话又讲啲嘢俾阿飞哥听下。白太，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大家早晨啊，咁多位主持人， 你好，有飞哥，有林毓华喺度， 系啊，我好开心啊，听到你哋，我十几年唔听收音机啊，即特登叫个仔买个数码 收音机，多谢你，多谢你个仔啊，仔一够孝顺， 就好可惜就买唔到你哋特价嗰只啦，不过都好。聽到都好噶啦，咁我就想講一講咧，就關於梁振英嘅，即係你話信唔信佢家長人會做到嘅咧，你就打死我都唔信噶啦。 唔像佢講過啲嘢， 如果有咁嘅能力，前朝做到咁差，加咗咁多條司咁多個局啦，咁如果佢有本事嘅，佢應該減人，減人做到嘢，我就話你叻。佢而家係制度啲嘅，製造啲咁嘅輿論就話急市民所急，其實調翻轉頭，佢要講到你哋咧，市民急佢所急。 咁 又 系喎，你真系讲得几好喎、 啊。 其实想要市民急为所急啊，呢个金句嚟个。 咁仲有咧，就话我喺 Facebook 睇到一个就一个卡通咁嘅咧，就好得意好笑。我自己睇咗之后，笨笑到嘎嘎声，就系话有个火车头咧，个车头嗰个样咧就系、是、梁振英。咁、跟住下边有几隻字咧，就两隻字就形容晒噶啦，就系劲共劲共劲共，劲共啊，好劲嗰啲共啊。 系啊， 系。 阿白太，你都好好幽默啊！你得闲打多啲电话嚟啊！ 我一定会好开心， 多谢你啊！ 喺度听你哋嘅。 我哋下一个听众嘅电话咧，就系阿张先生。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大班，早晨，林老华，早晨，飞哥， 飞哥， 我好多谢阿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因为而家真系冇晒我哋。 你话声俾阿飞哥听，而家商台做紧乜啊？佢成日以为我咧就抢人哋，因为竞争，佢唔知道我讲紧好话，你知唔知做？喂，你知唔知做献报好多广告嘅大佬？你话俾阿飞哥听，飞哥背啲。 飞哥而家其实咧，两个台咧已经系一个红台嚟噶啦，已经系唱红台嚟噶啦，我哋冇晒市民嘅声音噶啦。其实我想讲翻梁振英啦，梁振英个五师十四局，佢其实咧喺度同阿罗范招斌喺度鼓吹紧民粹。佢哋两个正宗系一个祈福党同保育党嘅主谋者。 啊，呢、這个又系金句。你真系保育党， 有乜理由？ 梁振英真系保育党。 有乜理由系用呢个咁嘅方式？佢话俾人听，好啊好啊，你俾个机会佢啦。阿飞哥，你都会话我放长双眼睇你，你都、我哋市民都话我哋有俾机会你。 佢执政 嘅 先 系咪要 做乜嘢嘛？系啊， 系咪啊？同埋就话，其实系啊，系佢同曾荫权。两个大家喺度角力，因为系阿曾荫权得翻四十几人，而佢亦都好急要上场。佢哋两个喺角力之间就将佢摆喺个立法会嘅会议嘅议程嗰度，俾我哋市民睇到佢哋两个真面目。佢又唔可以输俾曾荫权，所以咪就系鼓吹紧民粹咯。你同埋就话制造一啲舆论，就话系我哋系佢哋立法会有问题，其实系佢同曾荫权之间嘅摩擦点嚟噶嘛。因为我睇到个睇法嚟， 曾 荫 权 系 曾荫权够佢斗噶，你唔使担心。 系啊， 曾荫权边个够佢斗啫？唉，真系阴公啊！话俾你讲起上嚟一学眼泪。 佢咧就唐英年曾经问过我，佢做政务司司长嗰阵时，佢问我同叫做政近时港英政府嘅政务司长嘅关系系点样？我好密切。我哋有定期会议，就礼拜一嘅五点钟，就去佢我去佢办公室，即系饮茶倾偈，就讲行政会议、行政局嗰阵时叫第二日嘅事，同埋咧 班长嚟噶嘛，你 系啊，嗰阵时做首席，即系而家所谓召集人啦。虽然嗰阵时好听啲叫首席，佢冇噶，佢同阿梁振英冇。咁我问佢同阿煲胎咧，同阿梁振英有冇沟到？佢系召集人嚟噶嘛，又系冇噶。 哎呀！ 咁陌生人你所以我哋治港嘅方案中好多有问题咯。 咁一个行政会一早俾人架空咗㗎啦。 唔係架空嘅事，但係佢召集人 好 緊。 以前阿飛哥、 絕對唔係。 白頭宮女話當年而家 我唔 係 白頭宮女。 你當年行政局嘅地位爭幾遠啊，大佬？以前做行政局議員好巴閉㗎。 主導㗎嘛， 都 應該。 哇！ 基本法都俾嗰樣嘢啦。 高等華人嚟嘅大佬，你唔知㗎？ 高等华人， 你 高等华人， 你买版嚟噶嘛，大佬你净系港英政府嘅， 我从来冇谂过呢啲啊！ 你真系渣， 我哋做嗰阵时冇人工嘅，大佬，七八年嗰阵冇人工嘅。 签个名啊，以前你哋啊就可以帮人攞个酒牌，乜嘢都得噶，你啊真系老实嗰头啦。啊！你真 系 人哋做个市政局议员啊，当年都揾到盆满钵满。 喂，唔系啊， 你做行政局成员，竟然话俾你未揾到水啊！你真系好鬼蠢啊！你真系。 咁我不嬲都系咁噶， 啲山东佬可能 我哋希望啲公仆系廉洁噶嘛，服务市民。 喂，港英年代边有廉洁嘅？你真系港英年代真系老实讲，仲个太平绅士。 喂，你唔好咁讲，我就 仲 个 太平绅士都发达啊！唔好讲话做行政局议员啦，大佬 有咩发达 啫？你 大把时间要 set 落去， 帮人攞牌啊，攞乜嘢牌啊？只要有个行政局，冇个行政个立法局议员签个名都搞掂啊！ 唔系啊嘛，大班 真系。第日你得闲你讲下啲古仔俾。听啊！哎呀，你真系阿飞哥，你唔好呃我啦！你成日 唔系，唔系呃 你 喎，真系 唔啦！你真系未见过啲同僚发达啊？ 唔系同僚啊，咩同僚？自己都冇人 offer 嗰一件嘢。 咁你话你老实嗰头咩？你觉得你 咩老实嗰头？ 又 觉 得你 我啲同僚中间，我真系唔会察觉到任何人做呢啲嘢。 唉， 嗱，讲翻咩啦？讲翻个专啤出嚟讲嘢啊！最近啊， 啊，点啊？佢点讲啊？林茂啊？ 佢话而家啲法官啊，委任啲法官啊，要经过政治审查，要认识一国啊，仲有啊，呢、這个都未得人 惊。你唔好吓香港人得唔得？ 佢直情系咁讲啊，佢真系咁讲啊，仲有佢，你知唔知？仲有样嘢讲埋，你仲惊？可能你惊到你。 喂，你系咪啊？我。 你坐 我会打电话，完咗呢度我会打电话问佢系咪啊？ 登咗报纸啦，飞哥唔睇报纸。 几时啊？ 上 佢有啲报纸，上个礼拜。 仲有啊？我哋即刻影印俾佢。嗱，一嗱飞哥走，送啲礼物俾佢，送阿专，送阿专啤俾佢，就系话专啤上个礼拜讲过乜？嗱，仲送个叫做刘梦红档案俾佢睇啦。佢仲有样嘢讲完，你先得人惊啦。法官要正式审查，要呢个认识一国。 一国两制我听佢讲过， 唔系一国两制，认识一国啊，佢唔提两制啊。OK， 仲有一样嘢仲得人惊，佢话仲有啊，呢、這个法门处处长都要政治审查啊。因为法门处处长 如果讲啊，我 成日俾钱人咧走去打官司攞司法复核啦。你话得唔得人惊？咁嗱，你话刘梦红代表佢讲嘢？嗱，如果你问阿梁振英，佢就一定话唔系。但每次刘梦红讲完啲嘢咧，见功噶。 唔系系嘛？ 喂，你许愿 咁佢想乜写篇文章话咩啊？ 佢你知唔知刘王？你知唔知刘王红想点啊？刘王红想做局长，又想做行政会。不过好可惜佢冇照镜。你如果见到佢同我送个镜咁得啦。喂，任何人而家走出嚟做公职，你知唔知有一样嘢要做嘅？你自己真系照下镜，照个镜做咩？睇自己够唔够清白， 照妖镜啊！ 照妖镜啊！喂，如果你有任何黑材料啊，你做都唔好做啊，掂都唔好掂，会死人噶。 嗱，大班个个人都有过去，个个人都有缺点，个个人都有弱点，因为我哋人唔系神噶嘛。 唐英年就 系唔好以为自己系神先得噶，冇缺点。所以咧， 系咁啊，所以梁振英咪叻咯。我做咗公职卅年，你冇人知道我做过乜。连李鹏飞都唔知道， 唔系几认识佢， 系咯，冇人认识佢， 唔系几认识佢。我全香港人， 即系个黑唔收埋晒，或者黑唔做呢啲 嘢，所以 咧，系咁多年，你可以睇到呢个人，佢系刻意自己啊，系立心，即系可能佢细个作文咧，就我要做特首，即系佢已经由细到大。 咁我觉得佢好嘢 啊！我赞佢，我而家 系咪好嘢先？ 咗呢度 inspire 咗我一样嘢，我服咗佢啊！ 是啊， 我正终于发 现。不过现在不是，你不知道服几耐，但现在真的要等他上场之后做嘢。 你起码去达到个目标。 是。 达到目标已经成功了嘛。 是。 之后的结果就不要讲了。 据我了解他从世立志要入去的。 我 要去广东府做，即是那时候广东府从世立。因为好像有段 话 说爹地守国。 是啊。 他爹地好像是水警来的。 是。 做个水警嘅， 山东之后佢个乡下喺我隔篱， 海威 以前系 威 海威，而家叫威 海森威喺边度？ 海森威系东北噶， 喺苏联， 系啊， 威海威， 威海威，佢而家叫威海，佢个家乡以前咧就烟台嘅附属县嚟嘅，咁啊有咁上下人口咧先改咗做市啫。我咧就系烟台出世，烟台人嚟嘅， 即系你同佢又可以拉上啲关系噶咯。 我系市入边，佢系院入边嘅。 咁你会唔会打个电话俾梁振英叫佢？ 好少，好少。 俾你翻入去行会啊！ 你有冇搞错啊？而家仲早， 仲怕咩？ 哇！有冇搞错啊？真系，我唔系阿 Sir 啊 ，Sir 啊，真系。 讲阿 Sir 啦，真你而家仲有冇同佢礼拜二？ 每个礼拜二，我话俾你听，敬老对我嚟讲， 仲喺香港 系好重要噶， 仲喺香港噶。 唔系，有阵时香港 club， 有阵时啊马会，有阵时咧去 Pacific club。老人家啦，因为即系冇正式嘅亲戚喺香港，咁佢嗰阵时照顾我咧，就教我好多嘢。 契仔嚟噶啦， 哎呀，我认徒弟。 契仔嚟嘅，你哋嗰、那个你哋 我好多嘢到而家为止，我好多嘢请教佢。 佢点睇？你不如讲下呢个高人点睇啊？梁振英， 佢冇话，佢真系话呢个人真系我好服阿 Sir。佢因为梁振英探佢嗰阵时咧， 中事员， 中事员，佢探佢嗰阵时咧。是一对一，佢系带咗个 body 家去，个 body 阿生俾佢噶，即系 知火啦。 佢叫佢喺出边，两个人讲啲嘢啦。阿 Sir 死都唔肯话俾我听，但系氹下从语言中间知道佢啦，即系佢同阿梁振英话一对一嘅话咧，就 佢觉得要保密。 嗯 佢觉得，所以佢冇话俾我听，但我观察啦，佢系教路。 嗯，定系教训 我 观 察。 阿钟 唔系教训，唔系教训，教路。佢觉得佢有诚意。 教啊，梁振英，即系俾咗啲感落去。 吓，有啲嘢梁振英出嚟讲，我做嘅就佢俾啲感落去。 你叫阿 Sir 啊？ 我知唔使叫。 你下个礼拜二啊，见到佢食饭。你大班想同佢讲一句嘢啫，唔好助纣为虐。 唔止系你啊，唔系啊，我话俾你听，唔止系你，已经有啲朋友话咁样话，佢一对一对你同你倾偈，你就即刻信啦咩？ 咁你估阿 Sir 信唔信啊？ 我唔知道，因为佢个人系好守呢啲 好守规矩， 系好守规矩，系好有原则。 身体又唔好啊！ 除咗要推轮椅，因为95岁啦，腰骨麻麻地啦， 就个脑筋好清晰， 非常之清晰， 仲聪明过你， 仲成日多多声啊！而家成日教训教训啊！我真系啊！ 好啊，今日好多谢飞哥啦， 多谢， 咁啊，带你参观下我哋嘅斗口，咁你随时得闲啦，你系嫌远。 唔系遥远，直情系远啊！啫，一个钟头15分钟先到呢度。 睇你咩终点啊？如果你早上早啲嚟咧，就交通好畅通。 喺中环嚟咧， 我而家唔够9点都唔想起身。 系咁啊， 年纪大咗啊嘛。 喺中环嚟15分钟噶咋 ？OK， 拜拜，听日仲有时间。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